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今日咧就2021年嘅6月23号，咁啊，今天咧星期三嚟嘅，咁啊，大家喺今日嘅时间啦，会唔会咧都系觉得唉，开始带点疲累咧？咁啊，嚟到星期三嘅时间咧，通常都有呢啲嘅反应，唔紧要嘅，咁啊，工作咧都好快就可以咧就系做完噶啦。其实一个人只要投入自己嘅工作咧，时间真系会过得好快，所以有好多人亦都会话到，喂，每一日咧时间都唔系好够用，都系因为咁解啊吓。好啦，咁啊，今日喺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朝头早嘅时间咧就起身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首先话个星期三有机会，大家会觉得喂有啲疲倦嘅感觉。人有阵时咧要出走一下，所谓出走嘅意思咧就真系唔系走咗去咩都唔理，反而咧就系喺一啲适当嘅时间，可以俾自己咧就系稍微休息、放空，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当然啦，今日我哋譬如6:45左右即场 KOL 咧，咁啊 Circle 又会有唔同方法教大家减压嘅，可以令到自己身心灵咧都舒服啲。咁嗱，朝早想讲嘅咧就系、是，我哋有阵时咧即系离开一下啊自己嗰个嘅工作嘅范围，其实唔单止系讲紧喂，我系咪一定要去一个 staycation 啊，去个旅行啊？唔系噶，可能放工之后咧，你去散下步啊，轻松一下。又或者啊，原来你揾到一个方法令到你自己可以减压嘅，例如系食一粒糖，咁你每一日俾自己食一粒糖咁多。不如你都要计住卡路里嘅，食完一粒糖之后，咁你咪早几个站落车行翻屋企咯，休息，咁啊先至可以咧就再继续咧令到我哋有力量工作嘅。同埋如果你系做一啲创意嘅工作咧，灵感嘅泉源都非常之紧要。如果个脑成日都系塞死晒嘅，对于你自己工作嚟讲，绝对唔系一件好事。相反，如果能够灵活运用自己空余嘅时间，俾自己放松一下嘅话，松一松个脑袋，好多时你想做到嘅嘢，或者你可以做到嘅嘢，可以嚟得更加多添。所以有时候，就算系放工掹得好紧啊，都应该俾自己松一松。 充了电，从交通灯出发到神殿，探险从焦点发现，汽车失踪了，斑马出现，多刺激探险，奇想可兑现，无需机票，乘坐我的飞机。 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又系我林慧 Barbie 啊！香港人出咗名压力大，因为都市人生活烦恼比较多，工作、学业、生活、家庭等等都会构成无形嘅压力。加上我哋生活节奏急速，工作时间长，生活开支又昂贵，加埋今个疫情嘅困扰，种种嘅因素之下，的而且确好大机会会日积月累，构成压力噶。最近就睇到一个网上嘅研究报告，提到美国国家科学学院嘅院刊有一项研究发现，压力大嘅人唔鍾意讲太长嘅说话，反而成日都会讲几个字嚟到表达自己嘅认同感，经常都会有啲惯用嘅口头禅挂喺嘴边。原来当一个人好大压力嘅时候，会经常讲 really 或者系 incredibly， 即系真系噶，同埋真系唔敢相信啊！呢啲说话嚟到回应其他人嘅话题。呢项研究邀请咗143名志愿者，录低咗佢哋每日生活里面讲嘅对话。结果显示，如果处于高压力嘅人，经常咧都会用一啲副词性嘅词语嚟到表达情绪。研究人员就话啦，压力大嘅人会将呢啲副词当作情绪表达剂，用嚟包装自己嘅情感，表达自己嘅谂法。另外，处于压力大嘅人比较会少用第三人称嘅复数代词，即系佢哋啊呢一类嘅词语。咁系因为佢哋处于压力或者威胁嘅底下，就会难以将专注力放喺其他人身上，净系可以集中讲自己嘅嘢，咪会经常都话我觉得、我认为咯。讲咗咁耐，系时候就要讲下一啲纾减压力嘅方法啦。有研究表示，原来压力大嘅时候望下个海系可以帮助纾减压力嘅，因为水当中含有负离子，可以令人心情平静，所以去海边望下海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独有嘅纾解压力方法，最重要就系当你意识到自己有压力嘅时候，千祈千祈唔好收埋自己，可以选择下适合你嘅方法去减压，可能系做运动，可能系睇书，亦有可能系同身边一啲你信任嘅朋友同埋屋企人倾诉，讲出嚟多一个人同你分担，你啲压力自然就少翻啲啦。 前望我不哀动怀旧，名利我可以轻放手，是我的虽失去他日总会有，不管全力寻求，难辨你的爱真与否，缘尽我可以轻放手，若你的心想变怎样都 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在少年时期的时候，一位嘅诗人非常非常之出名嘅诗人，哇！佢咧就叫做李白，系啦，都话好出名噶啦。李白喺佢细个嘅时间咧，非常之用功，去到咧就系努力去到学习，希望咧就系读好啲书，做好自己嘅所有工作。好啦，传说嚟噶吓。咁當然啦，我自己就認為佢叻係因為佢讀書真係好俾心機，亦都好有才華，好天分，所以咧就會讀得好。不過有另外一個傳說就係咁講噶，不過有一次咧讀書就好攰，竟然間咧就讀讀下就瞓著咗。喺佢側邊突然之間有個人出現咗，哇！就話到啦，咦？哇！呢個小朋友好中意瞓覺喎。原来呢个人出现嘅时候咧，就喺佢嘅梦境入边出现。佢梦到自己瞓觉嘅时候，有一位嘅女士喺佢侧边摸摸佢，就讲咗呢一番嘅说话。然后佢亦都喺个梦入边话到啦，啊，佢自己咧见到好一棵嘅树，一枝一枝，一节一节，唔单止有好多嘅树枝，就慢慢就生晒出嚟，仲有好多好靓嘅花朵，全部咧都系开得好靓。一个咁简单嘅梦咧，就令到李白少年时嘅李白就已经觉得啦，非常之不可思议。喺个梦入边系一种好强嘅真实感。佢就话到啦，点解咁奇怪嘅咧？啊，估唔到，传说话佢自从发咗一个梦之后，好似令到佢开咗窍，成长嘅树、成长嘅树枝同埋绽开嘅花朵。就好似系将佢嘅智慧之门打开一样，从此李白咧就才思敏捷，出口成文，成为咗一位伟大嘅诗人。呢、这个传说更加咧就成为咗我哋今日成日所讲嘅一句成语添。哦，竟然系啊！嗱，妙笔，奇妙嘅妙，妙笔啦，就指出啊写文章或者系画画嘅技术非常之高超。拥有好好的技巧，更加会形容人哋才思敏捷，诗词歌赋样样都做得非常之漂亮。写作去到咧就系妙笔生花，或者系生花妙笔，两种嘅讲法都系有噶。喺你日常嘅生活入边，我哋除咗咧就系诗词歌赋啊，而家就唔系话个个都作啦，系咪？大家都翻工明嘅。但是你会不会在自己某一方面都有一个很好的长处，在这个长处上面、一经开窍之后，有一种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界呢？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优点的，任何人都一样会有，个问题就是你自己发不发掘得到，或者不是好像李白这样发一个梦、或者是经过某一些事情你成长了，从此就在某一方面可以做得相当之出色。你今日仲未见到自己嘅优点，唔紧要噶，因为你嘅优点只系仲未被发掘。尝试下接触多啲唔同层面嘅事情，喺唔同嘅环境入边，你就可以有更加多认识自己嘅机会噶啦。 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

两国利益早已经紧密交融。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分组赛，英格兰1-0击败捷克，史达灵射入全场唯一入球，协助英格兰取得小组首名晋级16强。同组克罗地亚3-1击败苏格兰，克罗地亚以次名晋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爷爷啊，爷爷啊，啲嘢越嚟越贵，系好定系唔好啊？ 啲嘢越嚟越贵，就梗系唔好啦。 咁点解你成日要祝人年生贵子嘅？你应该要话祝人年生平子啊嘛。爷爷啊，爷爷啊，咩叫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有问题唔识答，有问题唔想答，不如开香港电台第二台俾佢听风骚爆人啊，因为你只会听到佢不停咁样。 知识 哇 Lua 呢段片咧啲翻译咁奇怪嘅，有啲乱码喺度。 诶，俾少少时间佢啦。呢、這个视频平台啊，啱啱先开始有呢一个自动翻译啊嘛。你知噶啦，我哋中文同英文咧啲文法上可能有少少唔同。 但佢句子好简单咋 ，Charles is handsome 都译唔到。 咁佢讲事实啫。 星期六早上6-9，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a 阿 善，知识会者。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6:36，咁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吓，白元浩今日朝头早打俾阿崔杰同 Kitty 先，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点啊？寻晚瞓得好唔好啊？ OK 啦，食咗餐开心嘅饭，喂，我帮你睇下天气先，唔好讲笑，寻日嘅天气咁恶劣系咪？咦，而家我呢一区呢、我就见到系冇落雨嘅，不过地下就少少湿喎，可能头先就有少少毛毛雨都唔定喎。 哦，我返工嘅时候呢都系没有下雨嘅、不过呢个地下呢都系颇湿嘅，咁都系我諗我3-4嗰陣时候落过雨囉。 哦，可能系喎、哦。咁但系而家暂时呢都OK， 起码有少少阳光先。寻日朝头早返工嘅时候嘩黑晒咁喎。天 系啊，你仲要拎长遮嘛？ 系啊，咁啊，咁啊 OK 啦。喂，嗱，讲开攞长遮咧、我就想讲下，你有冇见过市面上有啲遮咧？长又好，短又好啦，其实同佢嘅物料有关嘅。咁佢咧就话自己系嗰啲防泼水嘅雨遮啊。 即系， 哦， 意思系话，你唔使揈佢嘅，佢即系有啲水，即系滴滴滴滴咗落嚟咧，佢自己嗰个布料咧就会帮你扇走咗佢噶啦。你有冇见过呢啲产品咧？ 我有啊，我有见过，但我成日认住咧，你开头买嘅时候佢好好嘅，可能用多几次咧，唔知佢会唔会开始跌镬。而唔识得扇水咯，所以我冇买嚟试嘅呢个。 咦？点解你咁叻？你有呢个嘅谂法嘅咧？ 因为 你觉得所有嘢用下佢都会失灵咧。 第一，你呢个真系讲得啱，所有嘢用下咧都有佢嘅寿命嘅。咁如果你话佢嗰个防泼水嗰个功能咧，我觉得个寿命可能即系，譬如你而家啲雨你都知啦，突然间好大雨嘅，我估啦，佢上面唔知道会唔会有一层嘅涂层，令到佢咧就防线嘅。咁你嗰、那个如果你啲雨水真係太大嘅，又或者你冇好好地用返佢教你嘅方法去保养嘅时候呢，即係好似我哋嗰啲易结镬咁、个涂层如果甩咗落嚟嘅，咁你其实你个易结镬都变得废废地㗎喇喎。咁我遮我估都係咁上下原理嘅喎，纯粹个人推测下呢、這个等 Kitty 讲返先。 好，咁今日呢我就讲下啦，如果你都有一把呢啲防泼水嘅雨遮啦，即係话帮你扇走啲雨水嘅，点解用下呢，佢嗰个情况好似真係冇一买返嚟嗰陣时咁劲喎，即係个功能好似即係越用越渣咁嘅，系咪坏咗定系点啊？原来呢係有个方法呢可以帮佢复活嘅。 哎， 就 系、 是、呢 我听过。 是 点啊？我估啫，我纯粹估下都系。因为我以前咧，我见过啲遮咧，佢因为用得太多，佢就直头把遮会湿啊！即系唔知阿 Kitty 有冇想象到咧，就系啲遮有阵时唔扇唔到水啦，佢把遮自己都湿哚哚咁样嘅。 系 啦，要晒好耐先。 平时嗰啲雨遮咯。 系啦系啦，冇错啦，平时嗰啲雨遮咁样。我以前咧听过讲法就系话，攞风筒吹或者攞太阳暴晒。咁令到佢哋嗰啲物料呢就可以再松返出嚟，唔知定係點樣可以令到佢嗰、那个叫做扇水嘅能力加强返。我以前就係听过呢个传说啦。 是啱的，不是 啱 嚟噶。 哎呀，咁就好啦。 科学嘅 bingo 啦，就系咁啊，真系用个风筒咧，即系最方便嘅啦。就系、是、用风筒咧，喺距离你把遮十厘米左右啦。咁啊，将佢吹干佢，咁大概一分钟或者三秒咁样啦。总之吹干嗰个表面。咁点解咧？其实个原理咧就话佢真系咧喺嗰个遮嘅表面咧有一层好似你当系好似毛刷咁嘢啦，咁其实嗰毛刷嘅嘢咧就系可以帮你扇走个水，咁但系慢慢因为你一路积住啲雨水啊，即系经过风吹雨打等等咧，佢互相摩擦嘅时候咧，可能会令到嗰啲表面嗰个毛刷咧系塌咗啊，咁你当如譬如你当幻想好似自己嘅头发咁啊，你嘅头塌咗，咁佢咪扇唔到走啲嘢咯，即系佢会冇咗嗰个表面啊，那个光滑嘅表面咯，因为佢塌咗落嚟。咁只要你咧用热力即系吹翻干佢，咁佢咧就可以令到原本即系用下塌咗落嚟嗰个表面咧就回复翻光滑，咁回复翻原本你买嘅时候嘅状态咧，佢就可以扇走嗰啲雨水啦。 哦，我记。记得咧有听过呢个传说啦，好彩系真嘅，但系唔知道咧会唔会讲得即系 details， 或者迟啲多啲人研究就系、是、到底用几多嘅热力嗱？头先你话十 cm 啦，系咪要开到好热啦，定还是普通暖风啊都已经 OK， 定还是又真系摆喺太阳下低晒？因为啲人咧就话你把遮湿咗，普通就系谂住晒翻干啦，但系系咪又真系太阳晒到佢都热嘅，又可以整翻好嗰啲遮咧？应该要做多啲呢啲研究啊！ 我谂都系啊，其实我谂只系将佢本身湿咗嗰个表面啦，系将佢还原翻。咁其实只要你用风筒吹下咧，我估已经 feel 到嗰个唔同噶啦。仲要、哦、即系唔止系雨遮、哦，佢话只系用呢一种嘅物料，譬如你话系用呢种物料加工再制作过嘅雨褛啊、风褛啊，即系都可能会用到呢个嘅材料噶嘛。咁都系同样道理咯。即系咦，点解好似？唔好扇水咁嘅，咁即系可能你即系用得耐咗，又或者因为其实你用手啊去触摸佢啊掂到咧，都有可能令到佢表面嗰个材料咧系有少少变异咗啊。咁最后你系用翻呢个方法咧，咁就 OK 噶啦。 哦，我有见过啲广告咧，话而家又新出咗啲遮，又系唔知新嘅物料嚟嘅，同我哋而家用紧嗰啲遮蔽咧，新嘅物料嚟嘅，就话自己咧系永远都扇水嘅。 咁我梗係覺得佢假㗎啦。我呢邊係永遠㗎呢啲，我成日覺得。 要咁啦，有啲嘢永遠嘅，就似你對你老婆嘅愛咁樣。 哇！晨早流流識講嘢啊，好啦，轉頭翻嚟見啦，我哋。拜 拜。 我係崔潔彤，每朝我會為自己沖一杯咖啡，然後望住太陽出嚟，即刻就會有份温暖嘅感覺。晨光百科， 早上嘅六点四十二分，出边系二十七度嘅气温啊！吓，晨光百科，今朝早咧，白羊佬同大家睇下一种嘅生物，又可以叫做食材嘅。如果你都中意食嘅话，就系龙虾啦。啊，相信大家都见过好多嘅龙虾，有啲有钳，有啲冇钳嘅。有钳嗰啲咧，加拿大龙虾，亦都可以叫做波士顿龙虾，带有两只好大嘅龙虾钳。啊，龙虾喺亚洲地区咧系传统嘅高级海鲜嚟噶，龙虾分布喺世界各大洲，品种其实真系好多噶。一般咧栖息喺温暖嘅海洋同埋近海嘅海底或者就系岸边。好啦，龙虾全球到底有几多种呢？原来全球龙虾有成四百几种噶。重要的商业捕捞种类有十几种，当然你说大部分龙虾的品种都是有得它在海里面生活的，可能是因为它们的繁殖就没有那些商业用的龙虾那么多那么快。目前很多种类在市场上其实都会见到的，龙虾的种类很多，名字也是五花八门的。商业捕捞的品种啊，从外形看上来都是分为两只的，一个就是有钳，一个就是没钳，最容易看的了。有钳的龙虾顾名思义就属于是有钳的了。没钳那些呢，其实呢他们呢叫做刺龙虾，因为没钳可能他的壳特别硬。好了，中国出产的龙虾海鲜最少都有八种以上的，主要呢有一些叫做譬如俗称叫青龙啊、青壳仔啊、沙龙啊，叫做波纹龙虾。全身都是绿色的，可能你在街市可能都见过，市场上很多时候都是叫做本地龙虾的，亦都有来自就是斯里兰卡、南亚海域以及其他的地区的。主要的产地位其实香港都有的，例如香港的大鹏湾、西贡、东平洲一带都是一样会见到的。至于全年呢，它都是有供应，主要呢就讲譬如农历六七月啊，更加就是当造添，现在都是的了。这些青龙虾每一只大概是斤几，比澳洲龙虾就小，但是就贵成倍的，是因为它的外壳啊都非常之薄，而且肉咧非常之甜美，亦都好香添。咁啊，叫做如果作为食材咧，算系几好嘅。仲有啲其他嘅品种咧，都系常见嘅，例如就系锦绣龙虾，俗称咧就花龙。主要嘅产地咧就喺浙江儋州群岛一带嘅，咁啊，但系产量咧其实就唔系好多嘅啫。每年十月去到三月咧，先至算系佢咧就系当造噶。不过佢特点咧就喺龙虾嚟讲啊，算系咧就最大嘅，因为佢大起上嚟咧可以去到咧就系四至到五斤，咁啊最大嘅体长咧更加可以去到六十厘米，一般嚟讲咧都系二三十厘米咁样嘅。仲有其他嘅，例如咧就系黑白纹龙虾，咁呢个咧就系嚟自东南亚同埋台湾一带啦。顾名思义啦，咁啊会见到呢一啲嘅斑纹嘅，全身深绿色，咁啊但系有一啲嘅黑白嘅间纹，望起上嚟咧，其实咧都系几靓嘅。好啦，澳洲嘅一个叫做澳洲岩龙虾，咁啊都系冇钳嘅，呢啲都系全年供应嘅品种。仲有咧，我哋成日都话美国龙虾，美国嘅红色嘅龙虾，咁啊都系嚟自美国嘅西岸地区啦。有啲人就会觉得咧，如果要揾龙虾咧，就一定要揾啲有钳嘅，咁啊觉得系有一种更加开心嘅感觉嘅。但系就系讲到龙虾，无论系欧洲南龙啊、挪威嘅龙虾啊，边一度嘅龙虾都好啦。咁其实咧品种认识多啲，咁啊对个海洋嘅了解又可以深啲，都系一件咧唔错嘅事嚟嘅。 痛到就快到痛，头痛就 航，全人类太难的，就是破破找见证 ，Clubhouse 倾下倾也扮型，最难的，你逼得我必须好胜，用脑的我不清醒。I wish 坦要晒花一点明浓，我这快歌也气势。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入面有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阿 Circle 喺度，你好啊 Circle。 早晨啊小蛙，早晨各位。 早晨啊，今个星期咧，我哋又要学一啲新嘅法宝啊，令到我哋可以夹下牙啦。星期三啊，压力大，再加上而家天气好唔稳定咧，搞到个人心烦意乱啊， 毛毛细雨，个心情都有啲。突然间啊，有啲思绪咁 样。系啦，呢几日都系噶啦，一时好大雨啊吓，咁大家留意住啦。好，咁今日有啲咩方法帮我哋减下压咧？ 今日想讲嘅咧，就系回应翻啊，我哋之前咧其实有讲啦，我哋煮嘢食啦，可以帮助可以轻松一下，放低手头一啲嘅即系烦忧啦。不过咧，我记得咧，小白提咗一样嘢啊，煮嘢食咁点啊 ？OK， 今日咧，我哋就讲下，如果我唔煮嘢食嘅。我唔喜愛煮嘢食嘅，都可以透過進食嗱食嘢，我諗大部分人都有一啲喜好嘅，即係點都要食嘢㗎。咁可唔可以透過進食嘅時候食嘢嘅時間，又幫自己可以即係休息一下，即係可以放低一啲嘅煩憂，去即係投入喺食。嘢嘅當中咧， Circle， 我即刻要問一問你先。我哋成日都聽到有一樣嘢咧，就話有啲人壓力大，就化悲憤為食糧。咁啊，其實今日用食物或者食嘢去到講我哋減壓，係唔係就係呢一個套路咧？就好容易出事嘅、哦。 如果你下下化悲憤為食量嘅話，食到個個嚇都肥手肥腳喎。 但你講得啱啦，所以個重點我哋係放喺你先講食量啊嘛。 嗯， 我哋係鯨吞係純粹係為食咗而食，甚至乎去到一個控制唔到自己呢啲狀態啦。頭先你都講到啦，呢啲真係需要可能有一啲嘅專業人士跟進啦。淨係化悲憤為食量，即係對個腸胃都好傷嘅。咁所以點解我會今日想講話？集中翻喺食物嘅時間，就係、是、我哋善用翻喺食嘢嘅過程咧，點樣慢落嚟，點樣去留意翻個食物，唔係用個量，係用個質。 哦，進食嘅過程同埋食物質量，去到令到我哋減壓。 即係有聽過靜觀啦 ，mindfulness 啦，或者其實可能簡單啲，唔需要咁複雜，係點樣嘅？其實係一種生活嘅態度。我哋可唔可以專注翻喺食物嘅當中，拋低過去未來嘅擔憂，而係活在當下，先放低一啲繁瑣先。我哋係集中翻喺食物，所以呢一樣嘢咧，我諗即係小白多啲識嘅日本朋友啦，日本人咧係做得好啲啦，喺食嘢嘅方面嗰種禮儀啊態度，因為我相信即係佢哋都係我哋有去過日本啦，去旅行嘅時候咧，你拎住個電話都唔係幾好意思嘅。我自己人即係會有咁嘅感覺咧， 係、 你要尊重嗰個食物啦，尊重個廚師，甚至乎有啲餐廳係有啲廚師喺你前面係製作食物噶嘛。咁成件事就係話喺你食嘢過程，其實你有冇尊重集中翻喺嗰件事咧？呢、這個都係一種生活態度嚟嘅。咁但係我哋點樣運用喺食嘢嘅當中？可以減減壓呢？首先最顯然易見就是我們能不能夠給自己30分鐘啊，吃飯時間有一個鐘、 30 分鐘放低手機啊、雖然是會囉囉亂的，暫停一下跟媒體啊跟外界接觸回來自己的 me time 時間先呢，這個第一、難不難做呢？都有啲挑戰， 唔難嘅。我自己覺得咧，係譬如有陣時去到某一啲食飯嘅情況咧，例如係鐵板燒咁樣，咁你真係前面有個廚師咧，就整緊一個飯俾你嘅。咁你就算攞住個電話咧，你都只不過係真係影佢幾張相啊，拍佢嗰啲鈴鈴浮淋啊，出曬火嗰啲炒菜嗰啲相啊咁樣啦。但係咧就真係唔係咁好，你自己都會唔好意思拎住個電話係咁咧同其他朋友傾偈啊，或者打文字啊呢啲咯。我覺得呢一樣嘢咧係真係正正就係 Circle 所講，我喺呢一餐飯上邊咧，唔係淨係我狂食鯨吞食物嗰個享受，而係享受食物嘅製作過程同埋進食嘅時候，其實量唔多噶。但進食嘅時候咧，你去感受一下食物嗰個味道，都可以真係減到壓喎。 係啊，第二就係頭先接住即係小白好叻啦嚇，即係感受嗰個食物啦。我想起咧，之前咧小白有分享咧喺社交平台有分享咧，你整叉燒， 哦係啊， 係啊。嗰、那個圖畫啦，當然我真係好想一齊去食啦。如果好似一碗叉燒拉麵，如果朋友為我做嘅話，我更加之要感受一下嗰個食物啦、 啊。 除咗食物嘅味道之外，好唔好食？即係朋友嘅心意，咁我更加要好好品嚐佢為我準備嘅嘢啦。即係我就睇到小白嗰張相啦，我都會望下，哇，好犀利喎！即係色香，我試唔到味啦，但我就咁望都已經好靚啦，嗰碗面係咪啊？係用眼睛去欣賞咗食物先。咁如果碗面我嚟到啦，我咪用個鼻去聞下，我自己好中意嘅，拎住個食物咧，我都會先聞下佢嘅味道先嘅，去想像一下啊，究竟呢個食物係點樣嘅咧？聞完之後，再慢慢去嚐一口。如果係湯面嘅話，我一定會飲咗一啖湯先，即係會感受一下嗰個味道，再去食。即係嗰個固體嘅食物咁樣咯，我會建議都係嘅，感受食物可以用翻我哋嘅五官啦、啊，拉闊啲、豐富啲去睇翻成件食物。咁如果真係有咁靚嘅食物，我哋一下子鯨吞咗，會唔會好浪費 咧？係啊，咁就浪費咗、啊。所以話有時食嘢咧，點樣去到減壓咧，就唔係話食嗰個數量。反而在進食的時候看看旁邊那些半碟啊，個廚師想表達些什麼啊，然後去想一下、即是用別人想表達高個的方式去感受一下不同的、環境啊，不同的思考模式啊，那就可以令到個人呢就真的減到壓了。還有剛才的叉燒呢、日式的叉燒可以跟你那些中式叉燒困惑 不同了，是啊，可以 有機會可以困惑一下。好，那大家可以試一試這個呢、就是食物的減壓方法，不是鯨吞那隻，是慢慢吃、享受食物都可以減到壓的。麻煩Circle。 OK，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唔該曬 Circle 啊，同我哋解釋咗咧，就係哇，原來食物有陣時都可以咧，就係令到我哋有一個咧減壓，但係就唔係係咁食嘅。好啦，時間嚟到朝早嘅6:57啦。咁有啲咧要提一提大家係咩咧？神功 Coffee Time 入面見到一個啦，為咗鼓勵大家接種呢一個疫苗，咁啊商界亦都好多咧就推出咗好多抽獎啊，送樓送黃金啊。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就提醒咯，有關嘅活動咧部分啦或者涉及咧就係收集參與者嘅個人資料嘅，咁啊提醒市民啊喺參加任何抽獎活動嘅時候，亦都咧就係需要提供個人資料咧呢一方面更加要提高警覺啦。留意翻咧就係主辦方啊，咁啊佢哋會唔會咧就係公布有關嘅活動嘅資訊啦？亦都有冇一啲咧就係包括啊收集個人資料嘅姓名，咁啊容易咧清楚了解正確活動嘅登記網址同埋方法。啊呢個時候更加就要小心啊，因為咧真係有好多咧就係抽獎啊或者送禮嘅網站嘅。如果你一個唔覺意咧，可能 click click 下嘅時候又會唔會釣魚網站咧？咁啊亦都要留意住啦。咁最好咧就唔好用咁多連結咧，就去上呢一類型嘅網站，直接咧就用搜尋器啊揾翻相關嘅網站咧，就先至再登入咧，就會比較上係穩陣啦。更加咧就要了解到，咁如果咧喺一啲嘅主辦嘅機構，咁佢哋所提供嘅個人資料同埋用途啊，佢哋嗰個保留嘅期限等等，亦都咧就係、都係嗰句啦，慎防呢一個偽冒嘅網頁。钓鱼网站揿入去咧，就个版面啊，同你预期嗰个咧，就可能会好相似嘅。一个唔留神咧，你打咗啲个人资料入去咧，你就开始会电话啊、电邮啊，会收到好多古灵精怪嘢，咁就代表有机会咧中咗毒或者泄漏咗个人资料噶啦。咁希望大家咧喺抽奖又好，或者点都好啦，留意住自己个人私隐啊吓。好，时间好快脆咧，就会去到早上嘅7:00啊，6:59啦。转头咧分途广播噶咯，咁普通话台咧将会有音乐早点嘅。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有白元浩继续咧就陪住各位听众嘅。咁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3%嘅。咁先听听7:00嘅新闻，转头我哋二台嗰度再见啦。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佢竞逐2024年巴黎奥运会，届时将会32岁。法庭认为宣扬逃避或拒绝药检人员带走佢嘅血液样本化验，行为鲁莽。法庭原定判处宣扬禁赛8年，但由于仲裁三人小组嘅主席曾经发表反中言论，裁决被指不稳妥，法庭需要重审，裁定宣扬停赛4年3个月。禁赛期追溯至2020年2月28日起执行。天气方面，同一道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湾区生活一小时。 今个星期，我哋请到香港广东青年总会发起人霍启山。 通過參與呢個第一屆嘅電競足球世界盃咧，其實香港我哋世界而家係排名第36嘅。我嘅睇法就係、如果要啲選手去投入，你一定有出路俾佢哋，同埋俾到一個穩定嘅平台同埋機會佢哋去鍛鍊。 逢星期六9:00至10:00， 灣區生活一小時， 主持阿歐、PC 施俊興。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卫生署佢都成立咗一个专责小组咧，系帮嗰啲接种者打完之后，如果佢哋有啲咩嘅严重不良嘅反应咧，系通知翻卫生署呢个小组，佢哋会根据嗰个打针嗰个时间同埋嗰个副作用嘅出现，做一个判断，究竟同嗰个针有冇直接关系。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哇，搅拌机、切肉机、碎肉机，今次我仲唔掂？ 你就真系唔掂啦！用呢啲机器，你事前有冇受过专业训练啊？ 咪系，你嗰啲机器都冇安全护罩嘅，仲乱咁用，你啊真系唔掂啦！ 咁点先掂啊？ 不如你回去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内的风骚即安短剧啦。厨房机器危机多，跟足守则实冇错。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早晨啊，各位听众，7:08啊，咁啊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嘅，咁啊晨光第一线白拳路同你哋睇睇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7:08嘅时间，出边27度啊吓，咁啊，交通方面好唔好咧？问一问阿 Didi 先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今朝好好， 好冇乜特别嘢，咁就好啦。 只系行常嘅龙尾啫。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去到电话机楼嘅。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嘅。咁、另外咧，环保署提醒你啦，淘汰欧盟4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计划咧就已经开始咗啦，咁快啲去运输署申请啦，越早申请资助额咧就越高嘅，咁啊顺便提提大家嘅啫，就系咁多啦。 咁、都系啲恒常嘢，非常之好啊。 系啊，咁啊，小白啊，想话咧，你会开心啊，定系有少少担心咧？ 做咩？交通啊？ 将近唔系啦，我哋唔讲交通，轻松少少讲啲第啲第啲花边啲嘅嘢。诶、呢个大埔嘅龙尾泳滩咧，喺今日正式启用。 哦，又系呢个消息。 今日正式启用系啊。 系啊，23号啊，龙尾泳滩正式启用啊。 系啊，佢近大美督噶，同埋荃湾淡水湖，系咪即系近你屋企啊？ 系，冇错，系好近我屋企。 你个样系开心啊，定系担心啊？ 我系有啲坦然嘅，即系个感觉系有啲15、16嘅。咁你话佢开嘅，作为一个海滩啊，公众使用者又咁近自己住嘅地方咧，咁啊，梗系开心啦，多个地方。咁、我又有两个小朋友，系咪、小朋友？小一都未讀，咁去呢啲地方，咁你都想象到，哇，梗係個場面好開心啦。 係啊，我細個成日帶個仔去海灘玩嘅。 係啦，我細個就係因為我如果要去海灘咧，我記得我小朋友嘅時候咧，爸爸媽媽係要帶我去港島。 哇，咁遠啊！ 淺水灣啊嘛。 哦， 即系浅水湾、深水湾嗰啲嘅泳滩，所以咧、我觉得每一次去海滩，我系非常非常之遥远嘅。咁、你话我中唔中意玩咧？因为由细到大冇特别去海滩咧，真系太远啦。咁所以咧，咁就冇特别一个大嘅情意结。咁但系而家就自己住咗啲好远嘅地方。 系， 而家呢个好远嘅地方又话起咗个嘅海滩啊咁样。 咁我睇下會唔會自己小朋友開心啦，咁或者中意啦咁樣，咁唯有係咁諗咯。咁我亦都唔會話因為嚟緊。我自己都foresee到嘅，作為居民，咁、我都會覺得咧，係交通上面咧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嚟嘅。 係啊，因為咧佢介紹到咧，全長咧200米啊，係香港第一個由政府興建嘅人工泳灘啦，咁亦都係大埔區第一個人工泳灘啦。咁同埋咧，佢介紹到咧泳灘咧係睇日落超靚嘅打卡點啊。咁你話點會咁多人咧？咁好多人都擔心啊，相信大埔居民咧會擔心呢個塞車嘅。不過咁啊。都要同大家講下嘅，咁龍尾泳灘咧都有公眾停車場嘅， 有 可以容納幾多咧？72輛嘅私家車，即係70部嘅私家車，100部嘅單車。 嗯 ，OK， 咁得咁多啫，你知香港咧700多萬人喎，係咪？70個車位， 你形容都冇乜點回應你。 咁唯有點樣呢？希望真係大家盡量搭公交啦，真係唔好揸車去啦。 係啦。 咁公交有咩呢？公交都好嘅，好彩有2部巴士啊，不過就係淨係假期先開嘅啫。喺港鐵嘅大埔區就可以搭75號 K 同埋275R 啊，75號 K 同埋275R 啦。不過依2部巴士咧就淨係星期日同公眾假期開啫。咁你就會問啦，平日點啊？ 75K。平日都有嘅， 平日都有嘅。275R 咧， 275R 咧 就係假期 嘅，紅日先有嘅。咁好熟嘅，因為275R 我都成日搭嘅。咁、 okay. 我去到呢個烏蛟騰噶嘛，因為 咁記住啦，淨係275R 咧就淨係星期日同公眾假期有啦。75K 咧，小白都話有嘅。咁同埋咧都好有一個小巴20C 就綠色嘅專線小巴咧可以去到嘅。 係啦，20C 有去大美篤嘅。 係啦，咁即係依兩一架巴士啦，同埋一架專線小巴啦，平日都可以去到，假期咧就會搭多部275R 去咁樣咯、 嗯。其實可以分啲人流啊，即系 人流点啊？日落点分人流啊？ 嗱 、啊，可以、啊、 海滩嗰个位咧系有一个自己特别嘅风景嘅，咁啊最主要都系你系会觉得一望无际啦。咁、但系咧，其实喺海滩嗰度咧，我都有研究过噶啦。 点样？ 如果睇日落嘅话咧，系会俾嗰啲救生员咪有啲哨站嘅高啲咁样望落去海嗰度咁啊，咁就会俾嗰啲嘅叫做救生员嘅站岗嘅位置咧，就阻碍咗你呢一个叫做影日落嘅美景嘅。如果你想一望无际嘅话咧，其实都几建议大家上翻上条堤坝嗰度。 哦，咁就唔好落海滩附近塞车， 咁就分一分翻啲人流去翻个堤坝嗰度。同埋咧都有啲 tips 嘅，因为龙尾嗰度就唔系直接喺大美篤个位置。 系， 咁所以咧，如果你喺龙尾嗰度要上车嘅话咧。通常都會比較上禮計，未必上到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想上車又想有位坐嘅話，或者 guarantee 自己上到巴士小巴嘅話咧，都係去翻大美篤啦。因為通常大美篤都會上到敷曬噶啦。你去到龍尾嘅時候咧，第一、第二個站你都幾難上車噶啦，開始。 哇、哦！真係好開心啊，因為小白你住喺附近啦，所以好了解嗰度嘅交通情況啦。咁依一個真係好好嘅 tips， 大家聽住啊，最好就上堤坝啦。不過都提一提大家，如果嚴重塞車嘅時候，你知會點啊？會實施一個特別嘅交通情況。 弊啦，作為居民仲驚。 所有車輛不能夠由丁角路北行咧，右轉入去龍尾泳灘嘅公眾停車場。 哦， 咁啫。 咁都係， 但都係有實施特別交通情況。記住啊，嗱，唔好諗住有啲車咧泊喺路邊啊，違例泊車。警方已經講咗啦，即刻拖走你架車。 係啊，因為嗰度咧其實真係得一條去一條翻嘅。 係啊。 咁你如果你泊咗嘅話咧。就真係成條路俾你塞死曬。 係啊，千祈唔好自私啦，做人即係唔好自己想咁影響曬其他嘅人啊，就唔 好啦。啱啊， 好 啊。好唔該曬 Didi， 好重要嘅 tips 啊嚇。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啊，天氣方面咧，阿歐喺咪度？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早晨早晨。 早晨啊，今日啊，雖然龍尾泳灘開啦，睇嚟天氣都唔係咁適合去、啊。 系啊，今日唔系咁適合去沙灘，不過翻工嚟講咧，亦都係一流嘅。咁啊，一開始 Didi 都有講話，喂，今日交通幾好、啊，可以同你講下沙灘、啊。嗱、普通人咧一聽到沙灘呢個字咧，已經係放假 feel 啦，一定係覺得哇，風和日麗啦，跟住有啲靚女啦、泳衣啦，有啲綠袖腹肌嘅猛男啦。咁證明今日咧，其實天氣方面咧，此刻嚟講咧唔差嘅，咁樣咁啊，亦都冇話落雨啊。咁有啲微風添，感覺都幾舒服，又唔熱又唔靜咁樣。咁唔知大家今日會唔會朝頭早早咗少少起身做啲鍛鍊啊，慢跑下或者做啲 sit up 啊，或者喺屋企做下嗰啲 HIIT 啊，或者做啲伸展運動。點解呢？喂，你去沙灘啊，你都要 show 你嘅 body 出嚟啊嘛，係咪先？咁所以即係如果你冇六嚿腹肌唔緊要，依家冇。将来会有噶啦，家辉话斋， 希望啦， 愿意均衡飲食，用多啲时间做运动啊，咁啊，完美嘅体态就会出嚟噶啦。因为咧，我有啲朋友仔咧都已经练过50噶啦。近排咧，近呢一两年啦，唔系近排啦， 啊，中意咗健身喎、 啊。哦，幾 跟住咧，佢哋咧真係六嚿腹肌啊，手瓜起剪啊，有啲女士咧又係、 啊， 哇，連馬甲線都出埋、 啊。係啊，而家都好多女士咧，即係 train 到自己個線條好靚啊。 係、嗯、啊，仲要你知啦。隨年漸長，人到了一定的年紀，其實個新陳代謝相對會慢一點，那變成你要付出的就要再多一點， workout 的、能力、啊、或者強度都要調節回，所以我都很欣賞一些、啊、即是到了一定年紀還不斷狂操嘢，操到自己繼續 keep 住，冇俾停嘅啊一種精神咁樣啊，咁啊唔知收音機旁邊你係咪都係咁？啱啱聽到阿 O 同埋小白做緊晨光第一線喺公園嘅時候啊，跳緊啲廣場舞啊，或者啲線舞啊，即係中國線舞嘅時候，揈嗰把線，揈嗰下咧都揈得大力啲啊！你都要有馬甲線。唔止揈嗰把中國線咁 啊！要啦，原本諗住收姜嘅都操多嘅15分鐘先。 係啊，咁啊，能見度方面咧，亦都相當之好嘅。咁啊，望去香港島嗰邊咧，要睇嘅嘢咧，都全部可以睇到曬。咁啊，有微風啦，舒服嘅一日。咁啊，屬於星期三嘅早上。希望今日所有嘢都事事顺心啦。详细天气交返俾小白。 好，唔该晒欧。咁出面天气方面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都系有狂风雷暴，都系唔稳定嘅天气。最高气温大概29度啦，咁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啊，咁明日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咁随后几日呢骤雨就逐渐减少啦。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 82% 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到3是低水平嚟嘅，朝早嘅时间噶啦，嚟到7:17，一齐上下堂，上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arbie。Terry 啊，我知道咧有好多唔同嘅奇难杂症，又或者系啲生活习惯、身体变化咧，都关中医事嘅。今朝早你讲嘅呢一个，都关中医事？ 系啊，讲讲啲瘀嘢俾你听啦。咁啊，啱啱上几日搭 lift， 咁啊 lift 里面有四个人啦，我同阿女同埋两个人啦。点不知突然间闻到阵臭味，我个女就好大声问。妈咪，系咪你放屁啊？咁样，哇！我真系好尴尬。最重要个问题就唔系我啊嘛，咁我梗系话唔系噶啦。咁啊叫佢唔好讲啦。咁啊小朋友就越禁佢啊越讲啦。哇！成件事真系尴尬到不得了，嗱嗱声真系出裂啦。 但系放屁其实都好自然嘅，虽然就真系几尴尬嘅。 系啊，嗱放屁咧，真系好多人都会有噶啦。有话噗一声。或者就算是真的冇声都可能咦闻到阵味喎咁样。咁呢件事呢有起上嚟真係好尴尬㗎。 嗱我成日听人哋讲话呢响屁系唔臭㗎喎，系咪真嘅呢？ 其实响唔响呢就最主要讲下嗰个气量啊，即係嗰个排出嚟嗰个气啊。因为我哋嗰、那个即係放屁放出嚟啦，如果个气量好大呢咁就会响囉。咁如果佢个气量真係好少㗎啦，咁当然冇咁响啦。咁所以响唔响呢同佢臭唔臭呢係冇直接关系㗎。 咁有冇话一个屁其实係臭为之好定还是係响为之好呢？ 其实呢我哋要知道咩叫放屁先。放屁喺我哋屁屁出啦嘛。咁所以一定离唔开呢嗰个消化道㗎啦。嗱我哋食食物啦入个口。咁经过个胃消化肠啊嗰啲吸收之后呢我哋就喺肛门去排出嚟喇喎。咁正常嚟讲呢路路畅通呢就咩事都冇嘅。不过呢如果我哋可能大便唔好畅通啦。啲大便啊啲垃圾呢废物留喺我哋身体里面比较耐呢於是呢佢就形成咗好多气体。咁气体越嚟越多呢咁个谷咗喺度一定要放出嚟啦。最近个窿呢就係肛门啦。咁我哋就会放屁啦。咁所以如果臭嘅话其实真係代表我哋係入面呢嗰啲大便嗰啲废物嗰啲气体嚟㗎。咁所以就会比较臭啦。咁越臭嘅话即係入面啲垃圾越多咁解囉。 咁所以即係睇下原来自己放出嚟嘅屁臭唔臭呢都知道自己入面会唔会有好多毒素啊或者係啲废物喺里面积住咗。 係啊，咁如果当然啦有阵时呢我哋譬如啲屁点解冇咁臭呢就可能係谷气嘅。咩意思呢我哋食饭食得好快啊有阵时会吞埋啲气落肚啦。咁如果呢啲气体呢好短暂留喺体内又好快排到出嚟嘅话呢咁呢啲味道就唔会咁臭啦。 係放屁呢都係同情绪有关系其实咪真㗎呢 是的因为呢我们有时发脾气啊敏感啊即是有个说话叫做谷住道气啊嘛。那你发觉呢 撈完之後咧，個人好猛咧，個肚都會漲少少噶。咁呢個時候咧，都係咧有啲氣體喺身體入邊。咁我哋點算咧？因為喺個肚入邊啊嘛，咁我梗係要身體盡快排出嚟啦。如果呢個時候排咗出嚟嘅氣咧，通常都唔會太臭嘅，因為你即時谷啲頭就會排出嚟。咁樣嗰個味道就唔會太臭啦。咁我哋有咩方法可以排咧？因為谷得好辛苦噶，係嘛？深呼吸，令到自己平靜翻咧，咁啊慢慢散下步咧，呢啲谷嘅氣咧就可以盡快咧。即系排出个体外咧，就可以平复翻噶啦。 嗯，嗱，毕竟咧放屁都系一个比较尴尬嘅状况啦，吓，即系除非你话喺屋企自己得一个人咧，咁冇乜所谓啦。咁但系如果长此落去，有啲朋友咧即系经常啦，或者特别多嘅放屁情况，其实有冇啲方法可以改善下嘅咧？ 嗱，如果咧我哋成日都放屁，即系间唔中一两个梗系冇事啦。 嗯， 成日放嘅话咧，咁我哋咧就要留意一下，系咪我哋个消化唔系几好啦？ 嗯， 譬如咧，我哋食嘢唔好咁快啦，因为有啲人咧真系五分钟、十分钟可以擎悭一个。饭盒啫，咁乜嘢都吸埋落肚咧，连啲气都吸埋落肚咧，咁就梗系身体好多气啦，咁佢一定要排出嚟嘅。如果我哋就唔舒服啦，所以食嘢唔好咁快。另外咧，我哋真系要保持个大便畅通啦。头先讲到路畅通，啲气就唔会咁多咁多阻塞啦嘛。咁所以我哋咧，每日都要真系要排便啦。咁好多人都排便会出现问题嘅，即系有便秘啊咁样嘅。咁我哋可以点样去做咧？我哋要散步， 系 晒太阳、出汗，因为我哋咧。散步喐嘅时间咧，我哋身体喐咧，我哋肠都会喐嘅。咁所以我哋喐多少少咧，系对于我哋大便都系有帮助噶。 系咁啊，即系希望吸收咗呢啲嘅 tips 咧，可以帮到大家咧，改善下放屁嘅问题啦。 系啦，咁如果身体好嘅话咧，其实放屁都会少啲嘅。当然啦，如果我哋有好多气，梗系排出嚟好过唔排啦。咁但系如果咧屁太多嘅话咧，都会引起尴尬噶。希望今日嘅 tips 可以帮到大家啦。 嗯，冇错啊，多啲注意自己嘅身体状况同埋一啲唔同嘅特征，原来都可以知道自己咧嘅健康状况会唔会出现咗啲警号啊。继续黐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呢个环节，就可以知道多啲医学嘅常识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 Terry， 唔该晒，拜拜， 拜拜。 四肢屈曲，五官都转，赤色筋膜发光，多么恐怖，诡异无畏我。然后某日镜内人物，那个嘴巴有点黑色，缓缓越变越狂，一刻竟然怪物状，睁开侧步。意料，暂时我吧，要么趁你走，破解我静默吧，乱碰乱咬乱解失控，又无助地失吧，辅助我吧，更想翻制走，我想把你驯化，别怕，让我驯化。 7:24嘅时间，室外气温系27度。考伦一首歌曲《怪物》，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朝早嘅晨光第一线又翻嚟啦。 讲下啲流行文化吓、 啊。 今日平时咧，如果要搵一间餐厅食咧，或者喺网上见到一样嘢咧，啊，好靓、啊，好想去食。譬如一个抹茶蛋卷咁先算啦、 嗯。 啊，你会点去搜寻出嚟咧？ 嗯。我会就咁喺个 搜寻引擎嗰度， 搜寻引擎，其实我都中意 I G 嗰度揾嘢。 哦，系、哦， 系啊，呢个好方法嚟噶。 小白都真系有 日本流行文化的觸覺啊，果然是。因為咧，依家好多日本的年輕人咧，其實依家原來今時今日揾食嘢嘅地方咧，都中意直接喺 IG 嗰度撳，撳乜嘢咧？就是、真係撳翻個 hashtag， 譬如個 hashtag 叫做頭先講啦，抹茶蛋卷咁先算啦。咁抹茶蛋卷，跟住一撳入去咯，喂、哎，可能就係近排最火紅、最火熱嗰啲 item 就彈咗出嚟啦。因為你撳入 IG 嗰度有一個叫做火熱。另一個就是叫做最近的嘛，即係如果中文咁計啦，咁你就撳熱門 ，sorry 唔係火熱，熱門，咁你撳熱門嗰個就係通常就係我哋頭先講嗰個抹茶蛋卷咁樣咯。咁、你撳入嗰張相嗰度，嗰張相可能so call 嗰啲網紅已經 tag 曬嗰啲地方啊，或者 tag 埋個定位啊，咁你只要撳入嗰個網紅嗰張相，順便俾個 like 啊，仲要睇下嗰個網紅靚唔靚女啊，靚唔靚仔咁樣，跟住咧你就可以揾到嗰間啊食蛋卷嘅食店。哦，原來咧依家今時今日咧喺日本方面咧係一個新嘅趨勢同埋新嘅常態。 係啊，因為佢哋而家咧用 IG search 嘢咧， 係 除咗係可以直接揾到嗰個鋪頭嘅地址之外啦，咁亦都可以咧就係知道嗰啲真正嘅食評啊， 係 即係佢除咗係揾到嗰啲譬如網紅又好咩都好啦，咁但係佢亦都可以見到好多平民，佢哋去食，咁你知有陣時候網紅嗰啲相係特登影得靚啲嘅， 係啊， 咁你係啦，你有一個世界 特定嘅 filter 或者相機， 呢、這個世界一定有啲平民咧影相係即係我係擺明係好求其嘅，我純粹係有埋自己嘅樣係要合照嘅啫，咁但係嗰啲相咧。因為太真實啦，咁就可以咧俾啲人自己選擇嘅時候，就我望下最真實嗰個樣先，即係令到自己原本有嗰個幻想都打咗個底先。咁你去到個鋪頭嘅時候咧，咁就可以即係 guarantee 嗰個商品咧係你想要嘅嘢啦。 係啦，啊小白都講得冇錯喎。咁日本有電視台真係做咗一個咁嘅調查啦。咁喺涉谷嘅街頭就問一下啲年輕人，喂點解你哋個個依家唔用某啲搜尋器啊？咁樣全部都用曬。IG 去 search 嘢嘅咁样，咁啊訪問得出嚟嘅結果咧，綜合咗咧有幾大嘅要點，包括咧有啲年輕人，日本方面嘅年輕人啊，就覺得難以知道咧哪一個資訊係最新嘅咁樣。 哦， 咁啊係，通常你因為某啲搜尋引擎你去賣廣告噶嘛，咁你俾嘅廣告錢越大，梗係 擺最高啦， 最高嘅位置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冇擺錢，但係你一定會去到好底好底，咁嗰個資訊可能講緊已經係兩三年之前噶咯，係你都有抹茶蛋糕食，但係唔係依家最紅嗰一間啊嘛， 係咯， 雖然你係最財雄勢大，你最肯使錢，你揾木村做代言，咁但係我哋依家要尋找小確幸啊嘛，尋找隱世嘅抹茶蛋糕啊嘛，我唔食你呢間咁樣，咁可能係 IG 就或者呢一類嘅 hashtag 就即係幫得到手啊，咁啊另一啲年輕人咧就覺得如果要從啲文字慢慢睇咧，要用好多時間啊，先揾到真正嘅資訊咁樣。咁反而咧，好似頭先小白咁樣，撳入個 IG post 嗰度咧， 係咧， 相又有，地址又有，食評又有， 全民記者啊嘛，而家 係啦，靚相又有，全部都齊曬啦， 係啦，咁啊，知道即係真定假，龍與鳳， 係啦， 又唔使驚俾人呃 啊。朝頭早食咩早餐好先？等我試下 hashtag 下先。 係啊。今日是6月23日星期三，农历5月14，适宜祭祀交易纳财， 适宜交易就得啦，其他唔关我事咯， 可能关其他人事呢。今日忌开渠上梁动土， 叫人哋唔好做先， 需要做就要做，今日都是奥林匹克日， 我会多啲做运动，保持身体健康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首宗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早上开审，被告唐英杰将在高等法院接受审讯。 任職侍應的唐英傑涉嫌在去年七一回歸日在灣仔駕駛插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中英標語旗幟的電單車衝越三道警方防線，被控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及恐怖活動罪，及後被加控危險駕駛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唐英傑一方之前就案件不設陪審團的決定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被拒之後，向上訴庭申請上訴亦被駁回。匯豐銀行通知客戶網上及流動理財服務由下月26日起只供香港客戶在香港使用，如果香港客户在香港以外地方使用或下載網上或流動理財，匯豐未必獲准向客戶所在地區提供相關產品或服務。匯豐其後解釋，香港客戶可以如常在海外使用網上及流動理財服務，沒有更改相關服務的計劃，為客戶帶來不便致歉。美國政府未能在7月4日獨立日假期前達成總統拜登定下為七成美國成年人接種至少一劑新冠疫苗的目標。白宮應對疫情協調員齊恩慈表示，美國已經有超過七成30歲以上民眾完成接種一劑新冠疫苗，但是截至星期二只有 65.4% 的18歲以上人士完成接種一劑疫苗。美國白宮疫情首席顧問福奇認為，最初在印度發現的變種新型冠狀病毒 Delta 是對美國抗擊疫情的最大威脅，這種病毒的傳染性毫無疑問比原始病毒有更強的傳染性，亦與疫情的嚴重程度有關。福奇表示，輝瑞 BioNTech 疫苗有效抗擊變種病毒 Delta， 認為現時已經有工具來壓制疫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是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后少少近住佐敦谷公园那段亦都车多，排到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咁龙尾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嗰段就开始行车缓慢，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咁快啲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就越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法官大人， 冇人反对㗎啦。Go, go, go, go, go. 外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忿 yeah, yeah. 外间冰封所以我对你才着紧。弹指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缘如夜色找到解答我爱你。开始变成人，让我的爱惹起公愤。 MC 嘅新歌咧系一首简单直接嘅 R&B 情歌嚟嘅，讲一个男生对心仪嘅女仔勇敢表白，就算旁人反对都阻止唔到佢想要开始呢段恋爱嘅决心。 谈琴爱如理性出发，会被蚕食。 作曲 J 风 Cameron Brownie 填词陈永谦编曲波多野预计监制舒文。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C 张天赋反对无效。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7，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6%。问阿钟哥同埋阿欧最近有冇睇过啲咩好戏啊？ 有啊， 呢排好似少咗，我哋私底下好似少咗讲。平时好似成日 唔想听你讲啊嘛。 唔系啊，你唔想听我讲，我都会讲噶嘛。但系呢排咧，我真系少咗。 睇定电影、 电 视剧啊， 都系啦。 你介绍嗰啲，我哋又唔睇。 你上次真系冇睇到啊？ 未睇啊？ 搞错、啊。 但系我哋睇嗰啲咧，你又唔啱睇喎。 真系噶，你即刻谂我哋睇乜嘢啊？ 唔系男士成人电影，啊、你唔好谂多咗，唔好呢啲眼神啊，斜啤呢啲咁样啦，唔好谂呢啲嘢。 系啊， 我系讲紧咧，即系嗰个超级英雄嗰个系列 啊，复仇者啊，我哋好即系睇剧透啫，其实 追到头昏脑胀啊。 系啊， 唔系啊，其实嗱，就算口味唔同。有时候人哋介绍咗你睇套片，譬如我觉得好好睇啦，你睇完之后觉得不外如是，但你都可能有即系一番见解噶嘛，即系大家都有所讨论。 你真系想听啊？我上个礼拜睇咗活地亚伦嘅情迷电影节。 哦，系好睇啊！ 系回勇之作，你有冇兴趣听啊？ 咦 ，OK 喎， 唔系呢个讲笑啫，我攞出嚟调笑下啫，都系嘅，都系，我自己好中意睇《活地亚伦》嘅戏啦，系咪先？ 我唔知啊，我唔知你啊，我唔知你啊， 好少发，好少发掘呢一面噶嘛。 口味咁偏，我真系唔知你。 好似钟哥咁样咯，即系佢好少将啲艺术氛围嘅嘢攞出嚟喺我哋节目嗰度讲啊。佢有冇喺？艺术嗰个层面讲好多啊，喺个节目冇啊，有冇行政层面讲好多？冇啊，管理层面有冇讲好多？但系佢系艺术行政管理学硕士啊，我中意背到系咪？ 硕士 系咪啊？ 系啊系啊！ 我最大嘅成就啊，今年成就解锁，我就系背到中高嘅硕士学位，究竟系读啲乜嘢？艺术 行政啫，艺术行政啫， 有冇管理成分？ 都有， 都有嘅，夹屈落去，明明讲错咗，夹屈落去咁 样。嗱，咁啊，我唔介绍电影啦，即系你哋唔中意同介绍电影， 唔系唔中意睇下乜嘢电影啊？ 唔系我介绍咗你又唔睇，上次明明阿中高都话啊，今次介绍咗几好咁样，跟住转个头又系唔睇， 又系。 系喎，咪咯， 系边一部啊？你上次睇 你讲啦，讲啦，讲啦， 我都唔鬼记得咗啦。 系咩？ 嗰个系咪上次我介绍你睇？ 你介绍睇嗰套电视？ 西班牙 嗰电视剧 系啊， 但唔系抢钱嗰套， 唔系 抢钱房间， 唔系另外一套。 Clarify 翻先， 唔系抢房间嚟噶，好睇噶嗰套。我睇完我都唔记得咗个名啦，算啦，上次介绍咗一次，今朝早我唔系想再介绍多次。 几好睇，但我唔记得咗个 名，系啦， 咁又几好睇， 好睇啊， 好睇啊， 你唔好嚟啦，佢今日有啲猛整嘅。我睇到佢眉宇之间，系啊，唔好猛，唔好猛，慢慢讲，慢慢讲。 女人嘅嘢唔好理咁多， 系啊，我哋 OK 啊，系啊，你话事，你话事，系啊， 我今日 都得噶。 我今日想讲电影心理学， 系 啊，就想讲下啲烂片。 好啊， 就系点解咧？嗱，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嘅观察啦，烂片咧都有佢自己一套嘅生存之道嘅。即系因为好多人睇完之后，哇，好烂啊，好烂！到佢出第二集咧，又系一路闹一路睇嘅。到底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呢？ 问一问个问题先，大人 系 想问一问咧，你何为烂先？ 何为烂？ 有冇一个定 义？我谂系十个人睇完八个都话烂，咁佢应该都烂噶啦。 因为个指标见仁见智嘅，见仁见智噶嘛，个个都唔同嘅。你觉得好睇，可能我觉得唔好睇；我觉得好睇，可能O觉得唔好睇。 有个世界级嘅标准嘅，每年都好似有个 烂番茄 草莓定烂番茄咁样。 烂草莓， 烂番茄系一个好噶，你记住，烂 番 茄 系 好 嘅，烂草莓系唔好嘅。 系啦，因为咧识电影嗰啲人就会话烂番茄好嘅，你冇乜都话烂番茄又 一听到个烂字就 系啊嘛，烂草莓先系，烂华莓定。草莓 其实那个我都不是很信的，因为一牵涉到有一个很老实讲，一牵涉到有一个叫做评审呢，就必定是主观的。因为他们通常这些叫做 pure election， 即是用一个叫做 开始听到一些真 相。 你讲多次他刚才讲了什么英文 听不到。 pure election， 即通常这些就叫做什么，用回叫做维内人去选。所以如果用这种的选举方法呢，其实就将大众投票嗰个口味咧就拨开咗啊嘛， 哦、 金像奖已经系噶啦，咁佢用翻行内人去选啊嘛，咁呢啲咧就必定有一个主观态度喺度。 评审准则啦，我唔会用主观态度嘅评审准则， 你即系主观态度啦。 嗱，或者咁讲啦，唔用一个大众嘅标准啦，净系你自己嘅标准啦，有可能系你觉得呢套戏好难睇完之后。但是转个头呢，佢出第二集你又再去看。 有 呢啲情况出现 嘅。有嘅。 咁佢话点解呢，即係呢一个呢都可以话系一个电影嘅心理学啦。咁佢有几个原因去解释嘅。第一就系当你觉得呢套戏好烂嘅时候呢，其实你自己呢作为观众有一种掌控感同埋优越感。即係你睇到佢有几咁唔好，譬如佢个演员演得唔好，佢个桥段編得唔好，或者佢导演拍得唔好。咁你呢顿时就会变咗好似做一个好专业嘅评论员咁啊，亦都觉得自己好有专业嘅知识，你可以识得去评佢。咁反而咧，你又会几中意几想睇埋落去咯。即系可能你头嗰半段你已经觉得好烂噶啦，你大可以即系熄咗佢唔睇啊，或者即系拍下啰柚离场啊咁样。但系你唔会，因为你竟然咧喺呢一度攞到一个优越感，你去睇佢有几唔好咯，你去评佢咯。好啦，第二个原因咧就系、其实呢一种电影咧都能够让人产生到一个情感分享， 哦、 就是如果你觉得烂的时候你可能回嚟同钟哥讲，系啦，同阿 O 讲，即系话，即系你之前喺节目都会话，唉、哎，唔得呢套戏，我真的要讲啊，离晒大谱咁样。 咁应该唔系用呢四个字形容嘅， 出得街嘅都系 出得街， 系、 哦、 啊。但真正嘅烂片讲嗰四个字应该出唔到街嘅， 系啊， 哇 啊！ 所以我就话喺节目嗰度。 不过咧，有啲烂片咧会成为经典嘅， 系 经典烂片啊嘛，变咗经典烂片咯， 经典烂片就系中意。喜欢他烂咯，即系中意佢够荒谬啊，中意天马行空啊，跟住咧有啲烂片咧，直情咧有呢、這个叫做启示性添啊，意思系咩咧？哦，十几年前，哇呢桥段都编得出，哇无啦啦爆到头嘅，跟住我十几廿年之后，突然间喂。報紙啊，賣緊都係咁樣喎， 所以 有啲啟示性。 究竟係爛片還是 cult 片？ 係啦係啦， 又係兩樣嘢。因為 cult 片咧，可能係一種叫做即係非主流，但係呢套戲唔差嘅。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咧，即係所謂嘅爛片咧，個定義係究竟佢可唔可以喺呢套戲裏邊將佢個導演或者個編劇嘅。嘅中心思想展示到出嚟，如果展示到咧，其實點都係一套好片嚟嘅。爭在你可能話個節奏慢、演員差，但係嗰套戲可以最低限度表達到嗰個導演或者編劇意圖 ，OK 嘅，因為好難即係。 電影最基本就係一個說故事的藝術嚟噶嘛。咁如果你話連呢樣嘢都做唔到，睇完唔知佢想講乜嗱，呢個咧，但係有兩個層面喎。第一，會唔會係自己你嘅吸收能力有問題啫？即係你唔可以，你唔中意你就話佢差噶嘛。但係好可惜，而家我現今睇，無論係特別係即係我睇好多都係香港啦，好多影評劇評咧都係企喺呢度嘅啫。即係佢自己睇唔明。就話人哋差噶啦，即係絕大部分都喺呢個水平嘅啫。咁但係即係希望大家檢討一下啦。批評好容易，但係你要自己進步就好難。 反而調翻轉咧，我又識得一啲人，明明佢係唔明嘅，但係因為個個都話唔中意嘅時候咧，佢就要唱反調。 即係好似天能咁樣咯。係啊，即係舉一部例子啊，嗱呢部一定係一。经典嚟噶啦，啊《基斯道法路难》咁样，有啲朋友睇唔明咁啊，话唔好睇啦。有啲人咧就不断去解释点样先睇得明， 捧到佢上神台啦。 另一边厢咧就话，哇，即系能够咧喺唔用特技嘅情况底下拍到咧，简直系惊为天人啊！咁样，即系有三个好主流嘅评论噶嘛。咁电影其实今次咁日，除咗系娱乐啦，除咗系俾大家放松啦，其实都系制造一个话题出嚟啫，即系你。嗰段時間大家都係噶，喂有冇睇啊？有冇睇啊？哇！即係一有啲事倒轉發生咧，天啊，係 咪啊？天啊！嗰陣時好得意嘅，一係就話，我都睇咗幾多次，係一係就話唔好睇，另一個咧就好中意嗰啲就話你睇咗幾多次，即係咁樣咯。 係啊，跟住佢又會有啲好煽波力嘅嘢。啊，你話由嗰度開始咧，已經倒翻轉頭噶啦，套戲即係等於之前嗰啲電影《Inception》啫嘛，即係。有事冇事攞个陀螺出嚟转下咁啊！喂，究竟系咪梦境咁啊？即系我自己看之，其实都系话题啫。即系最紧要就系，无论系烂片好片，即系大家都分享啊嘛。人系群体，烂唔紧要，好似 Kitty 咁样讲，即系我都成日睇啲唔好睇嘅嘢啦。即系有阵时，哇！啲演员做得好好，剧本好好。哇！點解套戲咁難睇嘅？咁咪有一個講嘅空間，係啊，咪可以有得討論下啫。 所以其實咧，我喺呢一個電影心理學裡面咧，我到最後咧，我係得到一個啟示嘅，就係點解啲人咁中意，即係你電影又好，電視劇又好，或者甚至係人又好。即係你明明好似好唔中意佢咧，你都繼續要啄住佢，又要爭佢，又要睇佢，又要鬧佢。其實我覺得就係講緊嗰種嘅優越感，你好想去，你好想去發表你自己啊。跟住慢慢咧，可能你有有一個情感出咗嚟添啊，就係到最後，可能你會發現到呢一樣嘢有一種另類嘅幽默啊咁樣，你仲會同人哋分享。咁其實呢一種咧，又未必即係完全負面嘅嘢嚟㗎，我覺得。 希望係啦，希望係啦，因為好多時候你越係批評咧，除咗話可能係一種情感流露咗出嚟咧，其實就係將自己嗰個無限自大將自己嘅自我無限放大啊！ Super 人，我尚有那激愤，人定胜天，天胜人，从没定理再吸引，流力命中你的心，要做个更好的人，还苦天发奋，情爱不功能，人生都不灰暗，其实绝处求生才是悠长。 7:52啊，听过由 DJ 嘅《星马力乐之心》。 呢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夏日炎炎， 点啊？ 搞啲新意， 好、啊。 期间限定， 暑假节目 随时发放， 时间不变。 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呢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早晨，小白。 早晨啊，嗱，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嘅影响咧，原来全世界都面对同一个问题，又系咩呢？ 冇得出埠， 冇得出埠呢、這个肯定噶啦，有好多问题大家都一齐面对， 就系呢、這个口罩机。 我想讲呢个就系咩呢？捐血嘅人少咗好多。 哦， 喂，這个真系、啊， 都系全世界， 都系全世界啊！即系我睇过欧美或者系日本啊、东南亚、啊，我都发觉其实当地嘅红十字会咧。一樣是有出過一些新聞稿，就話叫大家咧多啲去捐血啦。又話去到警戒線啦。其實我記得在而家6月23啦，六月頭咁上下咧，其實香港紅十字會咧都有出過不少的新聞報道，就喺度話到 呼籲 係啦，又呼籲啦，血庫唔夠血啊。咁如果你係咩血型啊，快啲去幫下手啦。因為每一次都會講埋嘅，就話我哋啲血咧仲可以用多幾耐。跟住就已經又乾糖又見底啦咁樣，咁我自己有陣時一記得咧，我都會盡量去捐，因為我 O 型血啊， 係，因為我都係， 哦， 係啦， 我係O 加， 哎，我都係O 加喎， 係啊，最 common 噶， 我又係喎， 係啊，如果你三個係， 真係好 common， 我哋可以互相救喎。 你谂啲咁嘅嘢，喂，谂下点样帮其他 帮人啦， 系啦，咁啊都谂下帮人啦。咁但系咧，有阵时呼吁咧，我哋都明白噶，呼吁系一件事，但系有几多人系即系听呢个呼吁而去捐血咧？咁样，个关键就系边？有因 吓， 系啦。 就是嗰走嘅时候嗰包饼， 系啦， 同埋嗰包饮品 系咪提子汁定系咩？咁变咗呢啲咧，就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虽然我哋去捐血就唔系谂住有回报啦，我哋都谂住帮人噶嘛。但系就有阵时即系香港人太忙咧，换唔起我哋嗰个想行多两步，又或者系醒唔起。 而家有多种忧虑啦，即系又惊，哎呀，会唔会喺个捐血嘅过程里边感染啊？因为而家疫情关系，又多咗啲顾虑咧。 冇错啦，咁啊，同埋即系大家之前就特别惊啦，而家香港好多啦，之前特别惊，喂，咁我如果大班人去捐血， 哇， 又人 多咯， 系咪？咁亦都即系实施咗好多叫做隔离嘅措施，又限聚，咁我变咗又排队排好耐咯，咁样。咁啊，种种嘅因素咧，都令到大家对捐血咧有多咗一层嘢考虑，咁啊变咗又減低咗個捐血嘅人數，咁當然啦，捐血就唔係話紅十字會呼籲大家，然後大家先去捐。其實你夠期或者你夠時間，你就可以自己去捐嘅啦嘛，幫下手咁樣，係啦。咁但係咧，日本呢個地方咧，佢就同當地嘅紅十字會即係攜手聯成咗一樣嘢，就係呼籲多啲人去捐血。結果即係呢個喺之前幾個星期之前發生嘅啦，已經咁突然間諗翻，即係香港十字會捐血啦，諗翻呢件事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即刻爆滿。啲人咧毫不猶豫，只係需要兩個鐘頭之內咧，所有嘅名額已經 quota 爆曬。 咁佢哋都有 mirror 飛，冇理由啦。 呢個係可以其中一個方法喺香港咧，就諗一諗，即係揾啲當紅嘅偶像啊，去幫下手啊， 吹谷一下， 吹谷一下，或者唔係淨係吹谷啊，甚至乎咧就話佢會喺當其時出現，如果你去捐血嘅話，你可以同佢合照一張，係啦。咁呢個其實好大嘅誘因嚟嘅，係啦。咁日本呢個咧，佢就同一個嘅機構，這個機構專係做一啲 animation 動畫嘅發放嘅，佢哋就同《鬼滅之刃》合作。咁大家就理解啦，《鬼滅之刃》咧上年就封魔咗全球啦。 咁但係點樣用《鬼滅之刃》咧？ 係啦，你入去捐血嘅話，你已經可以得到一張 poster。 poster 係啦，咁嗰張 poster 就即係都係靚靚咁樣嘅一張 poster 啦。 打動唔到鐘哥啊，你睇到佢， 你起碼都有個聲優啊， 聲優佢有，佢有聲優嘅，但係佢當其時佢就我記得啦，佢冇特別emphasize 係邊一位嘅聲優嚟嘅。咁、因為佢咧，除咗係得呢位得到啦，日本嘅得到，佢之後咧，其實喺唔同嘅捐血站嗰度咧，亦都越嚟越多呢一類型嘅方法咧，去到吸引好多嘅民眾去捐血。 應該用聲優啊，即係譬如話跟住叫《鬼滅之刃》嗰邊畫一段動畫，就話個主角咧就阿炭治郎中咗幾刀，而家快啲嚟救我啊！ 係 喎、哦。我就会死啊！如果唔系你死咗咧，你就冇得睇续集噶啦！快啲嚟捐血啦！即系咁样样， 系咁嗱，个作者本身都系一个几好心嘅人啦，喺我心目中嚟讲，因为佢都系唔系话特别担忧自己前途嘅人啦，咁佢亦都系好喜欢写作，亦都好做好多公益嘅嘢。呢、這个咧其实几啱个作者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嗱，呢一个系一个方法，咁啊令到大家谂下啦，如果唔同地区嘅红十字会。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令到大家吸引咁多嘅民眾即刻去捐血，甚至乎咧嗰個名額好似日本咁樣，兩個鐘頭之內爆滿，個血庫即刻夠啦啊！然後咧嗰個 campaign 可以留翻俾其他縣啊咁樣。咁所以話頭先 Kitty 講過咧，譬如香港揾一啲當紅嘅偶像，其實真係一個可行嘅方法。 嗱、又或者譬如你白元浩講到日本，譬如話可以AKB48 係啦， 咁佢我哋暫時數咧都數百幾個噶嘛，但係當佢48個啦，好啦48個。捐血三個月一次啊嘛，可以。 嗱、 不如咧就叫所有 AKB48 每一個成員，每一次，即係譬如話阿白元浩係其中一個成員，一月到三月你喺度同佢哋影相。咁三個月之後咧就換咗阿崔健同阿原來第二號嘅。 係喎、 崔健同你影相。嗱，如果你想儲齊嘅話咧，麻煩你。 好，蘇學提你啦。到底你要捐幾多次？維期幾多年咧？ 想儲齊48個。 要即刻揾嗰啲畢業咗嗰啲人去 翻嚟。係啊， 係啦，因為佢哋一畢咗業嗰啲，可能你排隊排咗成年，跟住佢畢咗業之後， 你就可以持續性引到啲人嚟。我你係咪我嘅 fans 啊？係。系你就嚟捐血啦，但系要储齐，三个月一次，吓咁咪可咁咪搞掂咯。 喂，佢除咗 AKB 仲有咩 HKT 啊？ 系啊， 好多呢啲噶。 你讲下讲下，系咪应该请我去做嗰啲咩宣传大使教？ 系咯， 应 该系啦，系咯， 得有得谂、啊。 所以话你系艺术宣传呢啲真系非常之好啊！ 真系你估 咁样嘅嘢，系嗱咁啊，其实香港都可以谂下好多唔同方法嘅、因为每次见到红十字会咧，佢哋呼吁嘅时候，我都觉得系辛苦啊！佢哋好努力发稿啊，然后传媒咧去到。做好多唔同嘅宣传咧，但系嗰个人咧始终系多咗 AX 咁样，又唔系话真系多咗好多人，唔系爆满咁样。试下咧谂多啲唔同嘅方法。 同埋咧，我自己觉得如果你话啊要请呢啲代言人好贵啊咁样，咁其实佢都系服务人群啫、我觉得同啲机构合作咧已经好帮到手，即系譬如你谂下细个一个红十字会有架车嚟到你学校门口，咁跟住其实你真系节省咗好多时间，即系特登走去捐血啊咁样，落楼下个礼堂又捐到血，或者有一啲公司咧间唔时都会即系有一啲合作。 港台都有耐唔耐。 系啦，系啦，咁、其实嗰一班人已经叫做其实愿意捐嘅，只不过有时候系懒要自己去啫嘛。 系啊，同埋有时醒唔起咯，香港人太忙啦。 系啊，咁啊，所以喺度都提提大家啦。 系啦、 有心有力就记得去帮人啦。嚟到八点钟， 苗湘君会议开场致辞时，就自己声音沙哑向传媒话唔好意思。報道指出，小池上星期六就奧運期間減少人流的措施、疫情和疫苗接種情況等和首相菅義偉會面，星期一和國際奧委會就奧運議題舉行五方磋商。小池百合子的公務暫時由副知事多羅美光木暫代。欧洲国家杯 D 组，英格兰1-0小胜捷克，三战得七分，首名出线。英格兰开赛12分钟，由基亚利树左路助攻俾史达宁门前头槌建功，系队中暂时唯一喺今届赛事取得入波嘅球员。另一名射手哈利卡尼今场继续表现一般。佐敦軒達神尾段一度將個波送入網，但係被判越位在先。克羅地亞憑尼高拉華石嘅入球，加上隊長摩迪，下半場一傳一射，3-1擊敗蘇格蘭，粉碎對方晉級希望。克羅地亞以1-1得4分嘅成績取得小組次名出線席位。

8:10啊，今日星期三啦，开始之前梗係要睇实个大市先。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青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啊。 早晨 Kenny。 早晨。 今日不如先同大家睇下，即係琴日啦，个市况都麻麻地喎，咁啊要跌啦。全日呢就跌179点，国企指数呢就收报10469点啦，跌78点啊，咁啊科指都跌，跌143点，咁啊沽空比率都高噶，咁样咁啊，北水啊净沽出啊，腾讯咧沽咗20几亿货，咁都几夸张啊吓。嗱，今日市况方面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 系啊，近排嚟讲就都系个市况方面咧，就上唔到之下嘅话咧，其实就又想试翻个底嗰啲嘅情况啦。咁同埋就頭先提到啦，就其實北水方面咧都係淨沽出啦，咁缺乏咗呢個資金流入嘅話咧，咁當然個上升動力方面都係比較弱啲啦。咁所以變咗暫時，我覺得個市況方面咧都係一個即係反覆偏軟嘅情況比較機會大啲。不過就冇乜特別太大壞消息情況之下咧，咁我就暫時啊唔太擔心咧，就係即係會跌穿個 range 出底嘅。咁可能去到波幅嘅底上面咧，會有一啲反彈都唔出奇咯。咁其實大致上嚟講，都係講咗好多次噶啦，都係繼續橫行呢個局面方面咧，指數就都應該走唔出噶啦。咁即係市場嘅焦點方面咧，繼續睇翻個別股份啦，同埋板塊為主調咯。 但係想問一問啊 ，Ken 啲另外一樣嘢，咁最近咧就好多新股咧叫做趕搭尾班車啊。 係 點解咁講咧？因為話憂慮緊咧。嚟緊就會即係大幅上調呢個主板上市嘅盈利規定啊嘛，咁啊驚喂到時唔知點嘅喎，咁而家咁樣嘅情況咧，會對邊一啲板塊會有影響咧？ 嗱，係嘅，即係嚟緊咧就可能咧就會，即係唔係可能啦，都基本上就會將嗰個係上市嘅門檻嘅要求方面咧就係提高，即係雖然比起之前最初的建議方面咧都已經係冇咁誇張噶啦咁但係就比現有嘅水平方面咧都明顯一個顯著嘅提高啊。咁所以變咗就大家都會擔心咧，就係話上市公司嗰個係數量方面咧，可能就會有機會減少都唔出奇。不過咧就未必代表個集資銀碼咧會顯著跌嘅喎，因為咧其實你諗下如果係啱啱去到呢個門檻嗰啲公司嘅話咧，其實佢個 market cap 都唔會好大啦，集資嘅金額亦都唔會好多。咁港交所主要推動翻嗰個係集資金額多嘅話咧，都係嗰啲巨無霸嚟噶嘛，即係用可能講緊呢個集資幾廿億啊、過百億啊嗰啲嚟噶嘛。咁所以變咗就銀碼，相信咧我又唔係憂慮太過會減少咯。咁但係當然你話即係短期嚟計嘅話咧，大家焦點可能就係睇翻即係個港交所個股價咯。 咁係關於港交所事嘅都係關 係啊係啊。嗱，尋日個市咧就跌啦，咁啊 Kenny。不過咧，我見到新能源股咧近日其實都有啲資金追捧啊，譬如你話光伏股啊、信義光能啊，尋日升得幾好，其實佢都連升咗幾日嘅啦。另外啲風電股咧都做得唔錯，咁啊之前其實大家都會知道，新能源股呢啲都係嚟緊大趨勢啦，又話碳中和啊等等。咁但係佢哋又即係調整咗都一段時間，咁啊大家就唔係好夠膽衝入去住，咁但係見到近日呢啲升勢，係咪即是話啲資金翻去，大家又可以入翻去部署一下咧？ 其實新能源股轉翻強好多噶啦，你睇翻頭先你提到好似信義啊，或者係福來特玻璃啊嗰啲咧，其實都由低位咧就都個圖都幾靚咧，都係一個明顯嘅一個反彈翻上升趨勢出現到。咁同埋就算比亚迪啦，即係電動車呢個新能源啦，都升咗好多上嚟啦。其實啲資金咧就經過之前嘅新能源股嘅調整之後嘅話咧，其實開始陸續都係翻去，因為始終呢啲係有政策嘅支持同埋政策係明朗啲嘅，即係唔同話好似頭先我哋有提到新經濟嘅情況嘅話咧，就嗰啲咧就係比較政策係不明朗，所以佢個反彈情況咧都係比較比較飄忽啲，但係新能源咧就似乎大家信心係會強啲咯。咁雖然琴日都有一個即係負面消息嘅，就話呢個美國方面咧就係話考慮禁止新疆嗰啲係多晶硅去進口啊嘛。但係因為內地方面咧，其實佢哋本身咧嗰啲係多晶硅同埋嗰啲光伏玻璃嘅價錢咧都係升得好勁嘅。咁其實基本上咧就啲光伏玻璃價錢嘅話咧比起舊年年底咧，其實再升咗2倍以上。咁嗰啲光伏玻璃嘅廠嘅報價咧，其實由以前咧每個月咧改為每一週，就點解要改為每一週咧？就因為個價錢真係太勁啦，所以一個月都即係報價就趕唔切追翻上調個價錢。咁所以即係反映翻內需咧，內部嘅需求咧都係好大咯。咁所以變咗呢個係 禁止出口嗰因素咧，就可能未必會太大嘅影響喺度。所以你見到就科維特玻璃同埋呢個信義康能嗰啲走勢都仲係好咯。 係，我想問埋阿 Ken， 你嗰個反彈嘅力度咧，我見佢又唔係即係好似之前有啲股咧彈一下，跟住又上翻落去，即係 持續上升、 啊。持續上升，咁係咪都可以望翻話啊？譬如類似唔好話以之前個高位啦，接近咧，係咪都有啲可能？ 都有機會接近翻上次嘅高位，甚至冇如果係嗰、那個政策消息多啲嘅話咧，有機會突破添啊！除咗呢啲咧，譬如你睇翻嗰啲風力發電嗰啲咧，譬如 能源電力 係大係咯，能源電力啊，大唐新能啊，或者係呢個係新天綠色嗰啲咧，其實都係差唔多個 pattern 都係咁樣嘅。咁、因為而家又即係重講翻好多就話嚟緊2060嗰個係碳中和啦，咁同埋亦都係2030咧就會增加呢個係新能源的比例去到呢個係 20% 啊嘛，而家大概 10% 到啊嘛，咁都睇到其實個大嘅方向咧，都係要增加呢啲咁嘅發電機組嘅能力咯。 咁啊，即係講呢啲多晶硅咧，有啲朋友傷心啊，因為有隻保利協音咧，仲陰停咗啊！見今日有啲時間先提下啫，見你唔提多晶硅，都費事喺啲朋友啊或者啲散户嗰度咧傷口撒鹽 啊！ 嗱，轉個角度，我哋正面啲啊，星期三精神啊，有冇機會買下啲 晨早流流 啊？重磅藍籌股先咁啊！嗱，騰訊咧，琴日就有北水沽啦，咁睇到個股價咧都碌翻落。嚟落翻去配股价楼下添咁样，咁另外睇埋只友邦啦，咁啊1299只友邦亦都麻麻地跌咗落去43蚊，93蚊、94蚊嗰啲位，由高位100几蚊都跌咗10蚊。呢两只股份咁啊 ，Kenny， 你觉得啊边一只投资建议方面可以散户股民以至听众可以谂睇睇啊？ 嗱，呢兩隻其實我覺得都係好嘅股票嚟嘅，友邦我都中意嘅。咁不過你之前亦都係去翻個 range 頂100几蚊咧，上到之後又落翻嚟咧。呢排走勢係弱啲嘅，但係我又即係唔係好擔心佢長遠嘅前景咯。因為你睇翻佢哋嗰個執行力度方面咧係非常之高嘅。咁雖然而家都仍然係即係未通關，咁啊影響到呢個跨境保單嘅情況。但佢哋嗰個內銷啊、內循環咧銷售得都幾好。咁跟住就內地方面咧，佢都增加咗一啲分行啦。咁其實內地方面咧，佢哋嗰個業務價值增長都好勁。嚟緊應該即係慢慢咧，唔使好耐嘅話咧，其實內地業務嘅量咧會比香港還要大，轉到唔出奇。咁所以變咗友邦嘅前景係睇好啲咯。不過短期係弱啲嘅。咁我覺得呢個時間可能即係如果你睇中長線嘅投資者，咪分階段去收集咯。騰訊咧就反而係都係好似其他啲新經濟股咁樣咧，大家都仍然係有啲擔心兩樣嘢，第一就係殺股值嘅問題啦，因為如果債息升嘅話咧，個股值可能會有影響。二就係個政策咯，所以你見佢哋最壞時間，我覺得應該都過去咗，但係咧就真係冇乜動力咁啊。 系啊，咁所以散股民咧就要自己多做功课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唔该晒 Kenny， 下个礼拜再倾， 拜拜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中哥 Kitty 小白嗱，问下你哋先嗱，讲优惠之前咧，不如讲下你哋近排有冇朋友新屋入伙啊？而佢哋新屋入伙，你哋通常会送啲乜嘢礼物入去一啲朋友啊？入伙之喜啊，咁样咧？ 嗱，最近当然冇啦。 点解啊？ 无端端点有新楼啊？就未抽到，抽到先啦。咁另外，如果之前嗰啲朋友们，我好少话自己送一份礼嘅，通常咧会几个朋友夹。 送一份大啲嘅，即係譬如一部電視機，又或者佢想要啲，不如電器用品係最常用嘅啦，咁咪夾錢送一啲大份啲嘅咯。 係 ，Kitty 咧， 我都係嘅。通常即係大家會夾一啲電器啊、吸塵機啊、焗爐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堅決話唔使啦，真係唔使啦，乜都有啦，千祈唔好嘥錢啊咁樣。咁但 係工人都有兩個啊， 係啦係啦，你冇嘢缺啦。咁但係你譬如第一次上去佢屋企咧，都冇理由兩手空。空噶嘛，咁我可能会买啲盆栽咯。 吓、啊，几、哦欸、好喎、啊！啊，你呢个几 系嘛？ 我反对喎、啊，呢、啊這个我反对喎、 啊，真系几好，我专买嗰啲去甲醛嗰啲植物咯， 嗰啲、 啊、我反对、啊。就去甲醛，一系咧就其实唔系好使打理啦，有个玻璃啱嗰啲盆景 啊，即系公厕摆嗰啲嘛， 系啦、 啊，永远都唔会死嘅。即 系当人哋屋企公厕， 又唔好用公厕摆， 即系总之系都系去甲醛、空气清新嗰啲嘢咯。因为你反對啊，仲 點解唔係個個中意盆栽嘅？唔係個個中意有植物噶嘛、如果你咁啱撞著佢唔中意，佢就唔知點算。即係抌又唔係，唔抌又唔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盆栽，始終你都要施肥灌溉啊嘛。咁可能我都冇時間，好忙、啊，我要記住呢啲嘢。即系你送盆植物同送只动物咧，其实都系要放心机落去。 所以我咪话咧，一系如果你真系再懒啲，你送玻璃啱嗰啲咧，你根本系唔使理佢嘅，佢、自己喺度 生花 系啦，即系循环不息啊咁样，佢即 系 自己已经有个 system 喺里面， 都会跌噶嘛， 几贵噶嗰啲都系佢自己会自己养住自己。 即系啲有啲迷信风水嗰啲啊，唉唔好送呢啲植物啊，唔知啱唔啱摆啊嗰啲啊，跟住你送棵花又话斜花入。 送棵花佢中两嘅死咗，哦，即系话我间屋风水唔好， 佢帮你挡咗煞啫，可以咁谂嘅， 类似系咁啦。小白咧，你咧，你如果有啲朋友啊 housewarming 或者叫做啱啱唔好话买层楼啦，即系其实我成日都话你边度买得起一层楼啊？你供紧层楼啫嘛，呢个第一啦， 入伙啦。 第二，你搬屋。譬如租都得噶嘛，即系你搬去一个租嘅新环境，你会送啲乜嘢咧，小白？ 我梗系就人同埋拎支sake上去， 攞支酒， 系啦，一齐上去开心一下，咁啊，即系点样令到佢屋企暖啲咧？冇错啦，就系开住个打边炉，就一齐饮下嘢，倾下偈，咁啊真系暖啦， 咁啊可以几杯到肚咁样，咁啊，喂，有报章咧都做咗一个调查，话今年咧入伙礼物送咩好？咁啊，推荐一啲咧500蚊楼上咧得体同埋有啲颇为奢华嘅入伙礼物都得。咁你有阵 500蚊楼上啊， 系500蚊楼上啊吓。咁啊，第一位啊，就系咧其中一个做手袋好出色 H 字头嘅女士一定知道噶啦。咁咧送乜嘢咧？送一个叫做咖啡杯碟套装啊。 哦， 咖啡杯碟套装，因为个奢华度好高啊，是是是是，所以咧送礼自用咧都系一流嘅，1000多蚊到， 哇， 咁啊都系比较 reasonable 一啲嘅，我觉得价钱上啦 ，H 字头嗰个有1000多蚊嘢咁平， 有啊， 就系杯碟咯， 系啊， 唔系我就话佢都应该可能会再贵， 我 谂 可能 espresso 咁细只啩，咁细只 咁，咁又唔系，佢有一只碟咧都系1600蚊到嘅啫， 系啊， 系啊，咁头先讲个杯碟套装咧就系一个咖啡杯加一只碟就1700蚊。咁有一个咧，再银仔嗰啲兜啊，咁、用翻佢最犀利除嗰啲皮做啦，荔枝皮咁样做啦，嗰、个就3000蚊嘅，嗰、个系相对贵少少。 我都冇3000蚊碎纸，点解我要买3000蚊嘅碎纸兜咧？ 我都唔知啊，我都唔知啊。 佢想你储够3000蚊嘅 妹仔大过主人婆，系咪？ 我都系啊，我又未送过，系啊，我又 咁我个银包都贵过里面啲钱嘅。 我又未有钱换楼，系啊，等我到时换楼。同你讲声啦，喂，有啲朋友都兴有一啲电器 checklist 嘅，即系话啊，如果你哋乱买，不如买啲我心水噶啦，咁样即系横掂你几个朋友夹，又有一啲咧就系买嗰啲电器铺嘅礼券，咁等佢自己买。咁啊报章都有提供一个咧多功能嘅电子气炸锅，大概700蚊到咁样咯。咁啊呢啲我觉得700蚊其实都不失霸气咯， 咪譬如送呢啲咁样嘅厨房东西。好似个个好似阿崔杰同咁样，中意入厨房就话啫。如果你送俾我，我就得物无所用噶嘛。 有好多嘅嗰啲吸尘机得唔得？吸尘机机械人嗰啲咧， 我连家务都唔做嘅。 所以机械人咪帮你做咯，佢自己行嚟行去嗰啲啊，系啊。 咦，嗰啲吸塵機械人好似都講緊唔知七嚿水定八嚿水一嚿，我覺得我記得依家前排行電器鋪，因為都平咗，多咗唔同生產商嘛。咁好啦，睇下啲朋友中唔中意煲劇啦。其實咧。N 字头的串流平台礼品卡咧、啊，都是三嚿零四嚿。 吓、啊，有啲咁嘅嘢噶，原来 有。 点样为之礼品包佢啊？ 点数咁样噶？ 唔系，咁佢咪我嚟俾你 但我俾咗月费噶咯，已经 系、哦。嗯。啊，点解佢会有啲 N 字头嘅礼品卡？你嗰啲月费系咪有啲 channel 唔包啊？ 包晒啦。 系咪有啲刺激又惊喜嘅 channel 噶、 啊？冇啊，咁咪冇呢啲嘢睇过。 系咪 连 埋嗰啲咩 隐 藏嘅名单都俾你睇埋噶？呢、這个 呢个系咪专送俾啲未登记嘅用户？ 可能系喎，嗱，你啱啱去到嗰间屋嗰度，可能你未登记 嘛， 同埋你嚟紧咧 N 字头呢个串流平台，佢话唔可以几个人共享啊， 系啊， 即系咩？系啊，咁人哋都要赚钱噶嘛，系咪先？ 赚咗好多钱噶啦， 唔系啊，佢就系冇赚过钱嘛，就 系啊，中期业绩倒退啊， 系啊， 冇办法啦，因为有太多而家相同类型嘅串流平台出咗嚟，瓜分咗个市场啊， 系啊，咁又有D 字头嗰个品牌啦，咁啊呢个劲啊，嗱呢个我都讲开。我都欠阿崔杰同一支咁嘅嘢， 咩嚟噶？ 慢煮棚， 唔使啦，有人送咗俾我啦，已经 系啊，好嘢喎！ 你真系太慢啦， 好慢啊， 真系太慢啦！ 慢煮棚梗系慢噶啦， 我哋又慢到人哋用紧啊！ 我谂住你嚟紧生日先送啊嘛， 你有生日咪啱啱过咗咪就系收到人哋送嘅生日礼物咯， 边个啱啱过咗啫？生日 二月啊， 二月 啊， 系 出年咯，等出年咯， 送两支入快， 好快啫， 到时你嗰支慢煮棚。坏咗， 系咯， 又或者换嗰支快煮棒咧，到时 可能到时兴速食咧， 兴慢好快到啫，系咪先？ 系咩？原来你已经有噶啦， 系啊， 但我冇见过你用嘅， 未开啊，我真系。 嗱，呢啲就系精结所在咯。 咁人哋送俾你做咩咧？ 咩啊？唔系啊，因为佢送俾我就系生日礼物，咁我就话搵日咧你上嚟我屋企食饭，我先至开封。咁所以到而家都未开封，系啊。 二月到依家， 你有几个月？喂，呢排好忙啊！ 慢慢嚟啦，慢煮棒嘅朋友，慢慢先嚟啦。 風塵嘅回憶， 唔係同埋咧，你要真係揾一啲啱嘅食譜啊！即係你要研究下點樣用呢一支棒。 慢煮牛扒， 係啊，用到淋漓盡致嘅階段啊嘛。 喂，不如咁啊，租住俾我用住先咯。 你竟然有 租，關你咩事啫？ 我完全我免費借俾你去點話？ 你可以租出去啊！如果唔係你而家蝕咗嗰啲時間成本啊， 共享慢煮棒。 係啊，唔係你而家擺喺度。咁有冇發揮到慢煮棒嘅功效？冇， 未啊！ 你有冇收到租啊？冇，咁你不如租出去咯。 都係嗰句，咁你廚房東西嘅，梗係留翻俾喺廚房嘅人用啦。出嚟同入去廚房，佢整啦。 等我試下用啊嘛，係啊，等可唔可以吸引到其他朋友，即係過呢個慢活嘅生活啦。嗱，總之咧，即係有時 housewarming 咧，即係你都要送啱係啦一啲禮物啦，俾對方咁就無敵啦。 係啊，我最中意啊呢個慢煮棒，我都要多謝下佢先得。 係咪 啊？ 好， 係啊，係啊， 係。多谢啊， 系啊， 一齐多谢系嘛， 就嚟去到呢个8:27啦，同大家睇埋个天气吓，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3%啊，今日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9度嘅，不过今日都间中有骤雨，记得带遮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6月23日系一年嘅第174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91日。1993年6月23日，位于瑞士洛桑，以奥运会为主题的奥林匹克博物馆正式落成。早在1894年6月23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的概念已经形成。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希望将博物馆建成为一个充满生机的文化中心。1995年奥林匹克博物馆获得年度欧洲博物馆奖，博物馆亦吸引大量游客访问洛桑，自开馆以来已经吸引超过260万名游客。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拥有超过10000件展品，是世界上最大的奥林匹克博物馆。6月23日出生的朋友，喜欢艺术、音乐、文学，陶醉于文化生活，喜欢和别人分享心里面的想法，喜欢周旋于情爱关系，

神婆咗。点解咧？ 因为而家最近真系自己开多咗一份自己嘅生意嘅，咁啊又卖下啲水晶咯，咁同埋帮人哋去占卜啦，叫做。 吓、啊，你系几时开始有呢一个感兴嘅咧？ 我由上年十月嘅时候就决定开呢一个档摊嘅。 咁即系又关唔关疫情事咧？上年十月其实都疫情咗一段时间噶咯。 其实唔关事嘅，因为。有一日啦，即系我就突然之间咧，就即系其实我不嬲都可能大家上网 search 嘅话，最多人听我嘅系听我讲鬼故嘅。 哦，即系你一路都有讲呢啲嘢嘅。 系啦，咁直至到后屘就有个朋友就话，喂，不如你可以帮下人啦、啊。咁然之后我哋每个月咧就攞人哋即系人会俾钱我去问事噶嘛。咁、啊、然之后我哋就攞一半，然之后攞去捐钱咯。 吓、 啊。咁然之后我就话，哦，几好、啊，即系又可以做善事，又可以帮人哋解答到啲问题疑难，或者其实我觉得自己似心理辅导员多啲嘅。 咁其实多数啲人系问你啲咩咧？ 问感情啦，有啲佢最多近排嘅就系问失业应该有冇可以办法搵到份新工啦。系啊， 咁睇下我唔该，快啲。立刻啊！ 要除口罩先。 有咩睇到快啲睇咩啊？你都识得我噶，你认得我样噶嘛？有咩睇噶？ 系 有冇睇到啲好差嘅嘢咧？啲人就话诶唔好讲啊咁样噶。 其实如果好差嘅嘢，我都系真系唔讲嘅。 咁你讲啲好嘢啊？唔该。 讲啲好嘢啊！我唔好话你 化咗妆同唔化妆系咪又睇到唔同嘢噶？ 唔系嘅，五行欠火啫。 欠火点解啊？ 你欠火你可以带下啲红纹石嗰啲咯。 哈哈哈！欠火会点噶个人？ 欠火嘅话咧，呢两年水年嘅话咧，个心有啲辛苦啫。 个心有啲辛苦，即系个心脏啊？ 唔 系 啊，心结啊。 个心结有啲辛苦啊，咁严重啊？ 嗯，但系之后其实会好嘅，譬如2023年嘅话，其实嚟紧都会好嘅。 我即系要等两年，咁你会唔会睇到自己咧？ 啊！呢、這个有啲难度，少少自己睇自己咧，我因为我成日都好质疑自己嘅人嚟嘅、 啊， 我会成日喺度谂究竟系咪我自己谂出嚟咧？就等于点解话哦，其实我一直都有呢一个灵力啦，但系点解我到而家先嚟，即系十月先至嚟开呢一个生意咧？ 嗯， 因为我唔想乱咁讲嘢啊。同埋我唔想即係除非我真係幫，肯定係幫到人，而我嗰樣嘢我又好肯定嘅相信自己睇到嘅嘢嘅， 係 咁我先會去講，先會去做咯。咁如果咁就基於都係因為有個 partner 去話俾我聽，哎即係都肯定我嘅，即係話俾我聽。 就喂，你真係準咁、啊、樣。 係啦，即係講十個都係直頭，可能講佢嘅前世今生啦，又或者講佢嘅故事出嚟嘅時候，我會通常都會講一個故事嘅。咁講個故事之後咧，咁佢就嗰個人就會知道其實我係想話俾佢聽啲乜嘢，而嗰樣嘢亦都係佢正正發生緊嘅事咯。 喂，咁講翻你首歌，唔怪之你嘅首歌咧，我睇個 MV 就覺得咁神秘咁樣啦，亦都成個造型係神婆 feel 啦。其實有好多造型都幾靚喎，即係裡面都。換咗，我諗起碼有三四個啦，最少 有啊，三套咯， 係啦，個造型啦都幾靚嘅。咁啊，其實首歌亦都有啲神神秘秘嘅感覺啦，叫做未來未來。咁係咪即係都係講緊一啲預測將來嘅嘢咧？ 係啊，其實呢首歌係改即係講個意思，未來未來，即係未來未到啊。 嗯， 係啦， 係。 咁啊，大家可能呢段時間，尤其是可能有好多客人上嚟，其實揾我就係、是、究竟其實我今年差到咁，直頭可能有跌親手，有跌親腳。哎呀，點解黑到咁㗎？係咪我之後都係咁啦？係咪我一世都係咁啊？咁樣。但其實我睇到好多普遍嘅香港人啊，其實2023年都會好好。 係2023年。 是啊，22年同23年。 哦，22、23，哦，即系22年至23年，系。 系啦，咁就会即系都会普遍都会几好。 吓 吓，咁所以我就系想做一个即系点呢首歌就系想讲话哦，点解临尾嘅时候会去到放火咧，变咗做火凤凰咧？ 嗯嗯。 咁呢一个 即系浴火重生咁啊。 系啦，其实就系一开始嘅时候喺树窿度有个女仔，其实系属于流浪者啦，就好似而家普遍嘅人可能好迷茫啊。 系，即系你披头散发嗰种。 系啦，系啦。咁然之后就啊，究竟前程系点嘅咧？唔知道。 道，究竟未来是怎样呢，亦都没人可以知道啦。 嗯， 但是中间有一个叫做高级女祭司，即是你看到有个拎住塔罗牌的那个我啦。 嗯嗯， 就告诉流浪者，哦，其实之后呢原来我抽到张死神卡，但是死神卡不代表是死亡的意思，也都不是代表一定是终结。其实终结的相反亦都代表重生。 嗯嗯， 所以他就即是鼠窿那个女仔流浪者就摇身一变呢，就变成做火凤凰，就浴火重生，同埋好有自信咁知道件事，哦，原来我之后是会好好嘅咁样咯。 嗯，咁系因为你自己对呢一饭有个咁样嘅感悟，所以就做咗呢一首歌嘅。 系啊，同埋加上我觉得想鼓励多啲人啊，即系唔好喺而家个困境入边，又或者啊好辛苦啊，日日都要戴住个口罩，就同埋可能公司又话听到裁员啊，跟住感情又缺失啦，哇好迷茫喎，咁系咪代表一世咧？唔系咯， 嗯嗯， 系啊，即、就、系、是、一次可以输，一世不轻易就系咁嚟。 系哦。OK， 不過我覺得都幾適合你，因為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做呢一樣嘢咧，即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其實in some sense 都似係一個心理嘅輔導，因為好多人其實即係嗱講真啦，你乜嘢都好好嘅時候，其實你都冇乜心機又去問呢樣問嗰樣，因為你 enjoy 緊嗰樣嘢嘛，即係多數去揾你嘅時候，佢一定係好迷失，即係或者有啲嘢佢抉擇唔到嘅，即係可能喺嗰陣時佢未必真係最需要係一個答案，或者其實未来嘅冇人知啊，就算你讲咗之后系咪先？ 冇错。 咁但系最紧要可能系你要俾一个鼓励佢，或者即系俾翻一啲正能量佢咯。因为好容易就系当佢迷失嘅时候咧，就无限 loop 喺，就觉得唔好嘅嘢就会继续嚟咁样。 系啊。 咁系啦，咁啊好多即系说法啦，又话吸引力法则啊，跟住又话你唔开心嘅嘢，即系就算好嘅出现你都见唔到，有好多呢啲噶嘛。 系啊，好多呢啲情况啊，尤其是我普遍嘅客人咧，当佢真系行紧一个唔好嘅运程嘅时候，就连佢拣错，拣件衫又错啦，头发染嘅颜色又错啦。 最神奇嘅地方咧，系你屋企人啊，或者你男女朋友喺侧边讲咗一亿次咧，你都系唔接受嘅。但系无啦啦有个同你即系完全冇关系嘅人， 突然间讲 同一句说话咧，哦系系，即系可能就系靠你呢一样嘢啦。咁不过我都即系自己都觉得徐嘉诚系一个好 strong 嘅女仔嚟嘅，即系从来都系。咁更加啦，即系你又有咗咁多经历之后，你都可以将你嘅经历去分享，去帮到人啦。咁而家更加可以将你自己谂嘅嘢化成歌曲，就带俾大家啦。咁我希望大家听完呢首《未来未来》嘅时候，都可以 get 到你嗰股正能量啦。 好啊， 系啊。咁啊，好啦，我哋倾到呢度，然后听完你首歌嘅时候，我就再叫你帮我睇下， 好啊， 睇下我上一世系点先。好啊，咁唔该晒你啊，徐嘉诚。 只得两言，没有其他的敷衍。这世间不再需要乱，全部也要静下，以后便看天。还是没有天，冬天太热，热到连世间都反转。给我可，给我许个愿，能让我退后吧，这一秒气喘。我令马层层叠叠，写起马代代年年。若结局难变，随便再找个地点做破壳，但毫无意义。一次可以输，一世不轻易。原来胜出也可变输，是你都可以。轮回再追，轮回再追，你尽管享受吧，未来全是实现。一次可以输，一世不轻易。残存半口气不算输，未来未来终有。我退后吧，这一秒气喘，努力马层层叠叠，写起马代代年年。若结局难辨，随便再找个地点做破壳，但毫无意义。一次可以输，一世不轻易。原来胜出也可变输，知你都可以。 分离会不欢，同影子对饮无怨无恨，但悲观将挚爱尚在，魂断器官经键盘下载，加入器官直达天灵盖，却踏锁门，幸福令人窒息，愿你忘记野性断利，麦记未必做饭，应用未必完美，天际之下purple haze，去满地带送你到你带到你都见人再度 生活可以笑，怎会追得你，原来胜出也可免输，知你都可以轮回再追，轮回再追，你尽管享受吧，未来全实现，审判可以笑，怎会追得你，曾全满口气不算输，未来未来终有事，迟早不会迟，地上揽着旧报纸，别让你走得太易， 8:50啊，听过有徐嘉晴的未来未来。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谚语，成日都话过咗去嘅嘢就唔好提啦。呢一种不失为一种豁然开朗、拎得起放得低嘅好心态。咁到底叫人哋唔好旧事重提？英文又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旧梦不需记，逝去种种昨日经已死，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莫忆风里泪流怨别离，旧事也不需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爱何用多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尽还你，此后人生漫漫长路，自从 好嘅事情已经过去啦，我哋不如唔好再提啦。英文我哋可以话 Let sleeping dogs lie， Let sleeping dogs lie， Sleeping dogs 即系瞓着咗嘅小狗。先谂下，如果你遇到瞓着咗觉嘅小狗，你可能都只不过会喺远处观察佢哋，并唔会刻意走去打搅佢哋，扰狗清梦。Let sleeping dogs lie 这句说话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既然他们都睡得那么舒服了，我们又何必打搅他们呢？ Let sleeping dogs lie 意思就是过去了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其实也都有另一重的意思，就是因为提回这些旧事可能都会为自己招惹麻烦的，所以我们如果说过去咗嘅事就唔好旧事重提啦。英文就系 Let sleeping dogs lie，Let sleeping dogs lie。希望今日开始，你都可以抌低自己一啲包袱。记住啦 ，Let sleeping dogs lie， 旧事就莫再提，旧梦亦不需记。我哋都系好好向前看，为每一个明天努力啦。 好，唔该晒阿 O 咧，出嚟帮我哋攞早餐，攞翻嚟嘅早餐佢包得好唔好咧？ 包得几好。 有阵时咧，真系送到嚟嘅时候打写晒噶嘛。 系系系，唔系嘅。间唔中啫， 间唔中系有时候咯，系有时候咯。 即系对于咧外卖咧，我真系又爱又恨。 嗯， 攞到嚟咧，我就好感恩。 系 咁、辛苦攞嚟广播度，或者平时喺屋企叫外卖，因为疫情嘅缘故，真系叫 多。有时又出面又落住毛毛雨咁。 但另一边厢咧，我见到啲师傅一送外卖咧，我又唔 系 好忍心，而且有啲担心。 嗯， 依家咧今次因为佢哋咧都唔系电单车，系一架单车咧。 都有嘅， 穿嚟穿去，穿嚟穿去， 系， 我真系好惊。 再迟啲可能系踩坏板噶啦， 因为咧系盲，我哋自己做驾驶者有盲点噶嘛， 嗯、 你唔可以突然间 cut 几条线咁样过嚟噶，你好危险，真系。我试过两三次啦，喺大角咀嗰啲细街，突然间飙出嚟俾油啊！好恐怖！ 你讲嘅电单车定咩啊？ 单车都系送外卖的。 我哋讲系俾油啊！ 佢真系俾油噶啦， 俾下大脚油先， 俾大脚油，一标啊！你嗰啲啊，即系有啲虚线位，所有车都要停，你望左望右先出噶嘛。佢哋真系唔望。 唔系就系，如果你讲开单车，唔系就系你呢度嘅，即系譬如丁九，我成日都话夜晚唔该咁多位夜晚喺丁九踩单车嘅，即系运动爱好者啦。即係盡量踩翻喺旁邊啲，唔好踩到咁中間。同埋夜晚記得裝車頭車尾燈啦。 除咗話危險之外咧，其實即係揸住個單車去送外賣咧，都比較容易倒瀉啊。喺網上面咧就有一單笑料啦，叫做咁啊。佢其實唔係好嬲嘅，因為最後佢都獲得賠償，咁佢擺咗上網。佢就話啊，落去攞米線嘅時候咧，就發現全部米線，佢目測咧就嗌咗三四個。餐啦，几袋有两三袋咁啦，就有几杯嘅饮品咁样，即系都系嗰啲纸杯饮品啊。咁全部咧九十度翻侧咗嘅，就喺个袋里边。 九十度 系啦，即系咁样全部系咁样打写咗咁样啦。虽然佢就冚住盖嘅，但系就咁样九十度咁样打，即系打直咗全部嘢。咁咧嗰个客人就见到咧送外卖嗰位朋友仔咧，佢就唔系揸电单车，佢就真系揸住个单车。咁咧佢就问：吓、你唔系揸电单车嚟嘅咩？咁样咁然之后嗰、那个送货嘅。哥哥仔咧就话：我准备去买一架电单车，即系一个妙问妙答啦。咁跟住， 即系由于未储够钱，所以我做住外卖先，就踩单车，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就系咁解啦。 好嘢，好嘢，好嘢。 咁然后咧，呢一个网民咧就将佢嗰个翻侧咗，系啊，对话就摆上网啦，就将佢翻侧咗嘅相咧亦都摆上网啦。咁跟住后来咧，佢就顺利即系获得一个赔偿啦，因为佢基本上全部都打写晒噶啦，咁样。 但系有冇倒到出嚟啊？倒晒出嚟。 啲嘢饮就有啲倒咗出嚟嘅，系啦。我谂佢都系倒咗出嚟。如果冇倒出嚟，又唔需要攞赔偿啦，系咪先？其实都唔好搞到佢啦。 完全倾侧晒，即系成兜米线喺个胶袋嗰度点食啊？ 系啊。 想食都食唔到啦。 咁、但系咧，呢一个就反而引起咗好多网民嘅关注，即系我谂大家都会遇到好多呢一啲嘅情况。 啊、 其实免得过咧，我哋都唔会，即系我自己啦，都唔会话特登打翻去投诉啊。即系除非佢真系漏咗 order，、因为咁佢送到嚟，其实佢都好辛苦，即系好似阿 O 咁讲，佢可能真系哇，即系千山万水啊，咁、又即系出面天气又唔好啊，咁样佢都唔想嘅。有时有啲仲好负责添，我哋都试过啦，有次嗌早餐，佢中途打写咗。佢真系兜翻去餐厅嗰度，佢帮你，即系佢未通知你嘅，咁你喺度等啦。原来佢真系翻去餐厅嗰度帮你攞翻一杯新嘅翻嚟。 所以叫你体谅，佢用咗一个钟头先送到个餐俾你。 系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即系有啲网民就打趣咁话，其实第时咧外卖包装咧都要考牌，即系唔好净系话嗰个负责送货嘅朋友仔，可能本身帮你包好嗰个嘅店员咧。佢都要揾一啲特別嘅包裝去包， 冇錯。 你呢個可能都係一個商機嚟嘅。你點樣會發明一啲可能簡便嘅包裝，而令到你喺外賣途中咧穩穩陣陣，唔會打翻？ 真係啊嚇！睇下有冇啲生產商可以即係喺啲外賣嗰度諗諗計仔啦，做啲好啲嘅設計啦。我自己都試過好多次嗰啲經驗咧，个老板都叫咗个员工，喂，整好啲啊，阿哥仔咧，由呢度攞完嚿嘢咧，要入大埔食噶，咁样，跟住咧，那个姐姐话得，我都未开车咋，个盖已经松脱。

投资 O2O。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言论咧倾向温和，带动美股星期二升市越升越有，其中科技股为主嘅纳指咧创咗收市嘅新高啦，道指升68点，标普500指数咧升21点，纳斯达克指数升几多啊？升111点。咁啊，值得一提咧就系网络电视 Netflix 同埋咧荷里活大导演啊，只系分市不保啊嘅电影制作公司咧达成咗协议，未来几年咧将会为啊呢个串流平台咧制作多部新嘅电影。咁啊 ，Netflix 嘅股价咧全日升2.38%吓，收报咧508美金啦。咁啊，至于咧虚拟货币继续跌势，咁比特币咧跌穿30,000美元之后咧，反而有强劲反弹，强劲买盘啦吓。咁啊，睇嚟股市升升跌跌咧都系平常事嚟嘅。今日个市升定跌啊，转个头开市你咪知咯。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林慧，各位听众早晨。 嗱 ，Clara， 作为我呢一类家长就比较紧张啲嘅，因为咧我而家已经开始谂紧咧暑假嘅时候帮自己嘅小朋友点样安排时间啦。 是的，咁你諗下我哋嘅 SCN 嘅小朋友呢就更加忙啦、因为佢哋呢已经有跳离咗一个叫做温室啦，因为其实可能佢喺个幼稚园啦、又或者佢喺特殊学校啊、特殊幼儿中心都好啦，都比较温室啲嘅，因为通常啲支援啊、配套啊样样都比较系捉得好紧要。咁、但係一去到小学呢就已经系去返一个好主流嘅社会喇喎。咁、就算呢你去我当个小朋友去升返去特殊学校都好啦，对我哋嘅 SCN 小朋友呢其实都是一个新的环境，咁所以其实都是一个好大的挑战嘅，咁所以家长咧喺呢段时间都好懊恼啊。 嗱，而家咧小一嘅派位应该绝大部分咧都尘埃落定啦。SEN 嘅小朋友对于熟习新学校嘅环境啊、教学模式，好似啲人啊、事物啊，或者系各样嘢嘅程序咧，都需要啲时间、啊。 系啊，好多时家长咧，佢哋会尽量咧就会中意咧。跟翻自己嘅兄弟姊妹，即系啲哥哥姐姐咁样嘅学校，咁通常都系有分家啦。上次你讲过啦，上个礼拜 系 有分家，可能就会去翻嗰间嘅同一间学校。咁但系咧，嗱呢个有个好处嘅，好处咧就系家长咧，佢唔需要好紧张咁样去适应翻呢间学校啊，即系点搭车去啊，或者啲老师系点啊，学校个模式咧，咁佢就家长咧就系好轻松噶啦，即系已经系好熟习啦。咁、就变咗咧就教我哋嘅一年班嘅小朋友咧就会教得容易啲。甚至乎可能攞下哥哥姐姐啲手册啊，同埋啲校服又见惯晒啊，咁又或者系有阵时可能哥哥姐姐嘅家长会咁，佢都已经系去过呢间学校。我讲我哋嘅 SCN 嘅小朋友，咁所以咧就系、呢个系会系好嘅。咁但系至于咧嗰个 placement 咧，即系嗰间学校系咪适合我哋嘅 SCN 细路仔咧？咁呢一个就系好挑战啦。 嗱，其实讲紧咧，如果佢曾经去过嗰个地方咧而唔反感，甚至乎如果咧去嘅时候咧系有一个惯性嘅，或者有个频率嘅话咧，其实都系有着数嘅，系咪咧？ 當然啦，咁起碼有時候有自閉症嘅小朋友，即係一啲我哋有自閉症小朋友都可以讀到主流學校噶嘛。咁當佢咧已經係去慣咗個嗰個路徑咧，咁起碼佢就喺個交通上啊，或者係行去學校，或者去到學校裏邊咧，佢就會有一個安全感啦。 嗱，我記得咧，嘉慧上一集咧都講過啦，如果咧自己本身兄弟姊妹啊，或者又識得啲熟人咧，係知道入邊嘅情況咧，咁當然係事半功倍啦。又或者如果本身咧係有一啲係專係負責。SEN 小组的老师可以跟家长呢早啲去沟通呢，我相信亦都有帮助㗎。唔知道呢佢哋会唔会呢喺暑假嘅时候呢已经会提早俾啲 SEN 小朋友返去熟悉下个环境先㗎呢？ 会嘅会嘅。其实呢就算普通嘅学生呢，好多时呢即係小学呢佢哋都会系与我哋嘅小朋友呢都系去熟悉下先嘅。即係可能有一两个礼拜时间啦，咁呢个系好普遍㗎啦。咁但係呢好似我哋 SEN 嘅老师呢，咁佢当佢知得到呢佢系有一个 SEN 嘅学生呢，其实佢哋都会主动去问翻个学生要啲乜嘢嘅，例如可能听障嘅学生咁，可能佢就会问下佢 會唔會需要要一個嘅無線調頻器啦， 嗯、 即係俾老師係上堂嗰陣時候方便老師用，等個學生咧就接收好啲啦。又或者係可能佢有一啲嘅調色啦，例如可能個細路仔寫嘢比較論盡啦，可能個手機即係小手機咧唔係寫得咁好嘅話咧，咁、 嗯、 我哋要即係佢哋要做好個調色先嘅。九、 嗯、 月一號咧翻到去咧，咁啊弊啦，咁啊可能原來啊聽障學生要考呢個聆聽嘅，咁又要再安排，咁就變咗好趕啦。咁、 嗯、 所以咧，即係家長啦同埋老師咧都要溝通，因為咧每個小朋友都有個特色噶嘛。咁、 嗯、 所以咧，其實 SEN 嘅老師佢哋都要同家長了解一下啊個小朋友其實而家佢喺幼兒園啊或者係特殊幼兒中心咧，佢個進展係點啊咁。咁、 嗯、 其實咧喺一啲嘅 NGOs 啦，咁或者係啲嘅學校啦、幼兒中心啦，佢哋都會係有一個報告咧，係會俾翻小一嘅老師嘅、 嗯。 例如好似言語治療啦，咁啊言語治療喺幼稚園咧，咁個學生咧個表現裏邊係點樣？有啲咩叫跟進嘅話咧？咁、 嗯、 通常咧，咁言語治療師亦都會俾翻一個報告咧，係俾翻個小一嘅學校嘅。 嗱，咁啊頭先講咗咁耐咧，都係一啲學校同家長溝通之後嘅一啲調適同埋配合啦。咁家長啦，有冇啲乜嘢好建議咧？俾到啲特殊學童嘅家長可以善用今個暑假，可能同佢哋有啲心理準備啊，又或者有啲嘅訓練啊、學習等等咧？ 系啦，訓練呢樣嘢好重要嘅，因為咧佢要第日起碼佢可能要自己執書包啦。嗱、 嗯， 執書包嚟講咧，對於我哋可能係啊呢個過度活躍症嘅小朋友啊，咁可能佢哋就會好緊張，因為佢哋好快啊，佢哋啲手手腳腳好快嘅話，佢未必係可以再去睇啊呢、這個叫中文書，個叫英文書，跟住英文書裏邊你知啦，仲有咩習作啊，有工作紙好多嘢，咁所以咧喺呢個暑假嘅時間咧，反而咧我哋就希望咧家長係可以咧同小朋友建立一個信心。就是怎样去執嘢啦，咁佢點樣去執嘢呢一個過程係好緊要，就千祈唔好咧，就係話幫個小朋友去執。如果你幫佢執曬嘅話咧，其實我哋成日都有個格言啦，就係話我哋家長做多咗。小朋友就會學少咗、 嗯嗯， 因為我哋唔再俾機會去做嘢，咁所以我哋真係要放一放手，咁啊睇下個小朋友，同埋睇下佢嘅能力喺邊一個位，你盡量幫佢。咁你諗啊，一個暑假咁起碼都有成三四十日嘅時間啦，咁每日執少少，咁等個細路仔咧學慣咗咧，即係話啊，原來要執書包係要咁樣執嘅，可能啲文具又要咁樣執嘅，跟住啲書本又要點樣分類嘅，咁呢一個係一個好事嚟嘅，甚至乎校服啊。或者是他那些茶點啊要吃些什麼啊這些都要給他去做多一點是自己去做。那令到個小朋友呢第一適應了怎樣執東西之餘啦另外呢就是一個歸屬感啦。 嗯。 那變了呢他起碼去上學的時候就啊這個書包是我自己執的、哦、我自己孭住一個好驕傲的就是很有成就感的就是自己執好曬成個書包就去上學。咁而學校嘅環境又睇過嘅，咁就變咗呢一個嘅過程咧，就希望過渡得比較暢順啲啦。 嗯，其實唔單止係特殊學童啦，本身我哋嘅小朋友咧，如果能夠俾佢自己有個自立性咧，每一日執翻個書包嘅時候咧，都等佢知道每一日咧即將會有啲乜嘢發生，其實亦都係一個好好嘅事前預備嚟嘅、哦。 对啊，好多时我哋家长咧，有时会系太快啦，做得太快。 嗯、 其实小朋友系唔知道做咩事嘅， 好 似我有时啲细路仔上嚟上治疗课咁，佢哋会系讲唔出系发生咩事啊、 嗯， 好似突然间瞓著觉，擘大眼就去咗我个诊所啦咁。咁其实对嗰个成件事咧，都系会有一啲嘅唔系咁好，因为我有时我哋嘅 SEN 细路仔，佢哋需要多啲时间去 pre-teach 同埋俾一个心理准备去做噶。咁当佢有晒心理准备去做啦，当然啦，去到嗰下。都会有一些情绪问题会出现的但是起码尽量减低一点还有当他练习多一点其实在个练习的过程其实家长都练习的、 嗯、 因为家长都要处理下个小朋友的情绪要怎样做嘛最重要的一提就是说家长和小朋友记得不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太过紧张、 嗯、 因为有时候可能、啊、我很想教他去这样那样或者是、啊、做很多东西其实最后在这个暑假呢就太紧张的话呢其实令到他真的上学那下呢是大家都会崩溃的 了。没错。 回到去很害怕、 嗯。明白啊。所以今个暑假呢除了是帮学童准备之外呢其实都是家长自己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还有呢都要熟悉一下来年呢可能小朋友那个班级呢有些什么特别的事情啊有没有些新的活动或者是新的模式需要去学习呢希望呢家长熟习了之后呢就可以更加好地帮自己的小朋友好好适应了。 仲要记得放松心情，咁可以轻轻松松咁样咧迎接今个暑假，唞一唞之余，又可以为来年作更好嘅准备啦。 对，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我哋下次再经过啦。 唔该晒，拜拜。 拜拜。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 ，Free Hop 就系将 Hip Hop 嘅节奏加快，鼓声加重，再配合埋电吉他、Bass 等等嘅乐器，令到歌曲更加有摇滚乐嘅味道。至于佢嘅加强版，我哋就叫做 Big Beat， 中文有人会叫做大节拍，就系将 Free Hop 变得更快，节奏更强，所以就更加有摇滚嘅味道啦。 可以话系将 Britpop 呢一种风格改良之后，变得更成熟嘅一种曲风。你可以想象一下，当音乐变得又重又碎又快嘅时候，会系点样呢？其实唔单止系头先提过嘅 Britpop 同埋 Big Beat 噶，连 Hip Hop 亦都系属于 Big Beat 嘅音乐风格。中意音乐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嚟到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点啊？侧边啊，又话陆太，早晨陆太。 早晨啊，白元浩。 你好啊，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你想点唱俾边一位呢？ 点唱俾我女女啦，佢就嚟考试放榜啦。 哦，女女叫咩名啊？ 你好紧张啊！ 女女叫咩名？叫咩名？叫咩名 ？Grova。 Grova 系啊。 君君啊。 君君，好，我哋叫翻君君啦，唔使紧张嘅。虽然咧就好难避免嘅，咁啊，始终拆礼物都有兴奋啦。咁啊，成绩放榜啊，咁啊，梗系有啲紧张嘅。咁啊，但系咧，嗱，咁妈妈咧就好俾心机咧，去到咧就系鼓励你，打咗电话上嚟啦。咁所以咧，放下心头大石先。啊，君君自己有冇啲几成把握咁样啊？ 佢都有啲 offer 噶啦，有啲大学有 offer 嘅，不过佢都希望可以入到心仪嘅大学。 哦，咁啊，真系唔需要太过担心嘅，咁啊，希望佢咧吓跟住落去咧就平步青云咁样，得唔得？ 总之佢入到佢自己中意嘅科目，咁就读得开心心啦。 嗯，阿陆太，你会点样支持阿君君啊？ 都系煲啲靓汤俾佢啦， 煲啲靓汤， 煲啲靓汤水俾佢。 系最中意饮咩汤咧？佢最中意饮咩汤啊？ 都系佢中意食鸡嘅。 中意食鸡，哦，咁啊又煲下啲鸡汤俾佢咯，补一补身啦，系咪？ 系啦，系啦， 系啦。咁啊，最后有啲咩特别嘅说话啊？想啊，女女听完之后咧，个人又可以再平静翻多啲咧。 加油啦，努力啦，尽自己嘅能力，做到就 O K 噶啦，系啦，做好佢就得噶啦。 咁啊，多谢你嘅点唱啦。咁啊，希望咧君君可以考到好嘅成绩，入到自己心仪嘅大学同埋科目啦，好冇？ 好啊，多谢晒，多谢。 多谢你嘅电话，拜拜。 好啊，拜拜。 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是谁能让我可在宽广的未来无惧地再去做我？这晚与你回头望跌宕里去预计能否都珍惜一世，几张脸掠过未留咗，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 光追踪三十一， 唔使未来见啊！ 即刻见下刘畅先啦。刘畅早晨， 早晨啦，欧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系港台电视三十一，今晚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下？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晚7:35，医生与你啊，医生与你咧呢、這个星期都同大家探讨下咧呢、這个帕金逊症嘅。咁、帕金逊症咧暂时都冇办法可以根治嘅。咁啊，有患者咧有可能有手震啦、肌肉僵硬等等嘅问题啦。咁、食药可以舒缓嘅，咁但系咧慢慢咧可能啲药增加咗个剂量咧，都未必舒缓到。咁啊，今晚医生就会介绍一下咧一个手术啦，叫做心脑电刺激手术咁话嘅。 咁啊，有要照顾嘅就要认识一下呢一个啦。 冇错啦，咁啊，好快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9:30有31看世界啊。咁啊，今晚看世界嘅个题目叫做为地球降温啊。咁啊，顾名思义啦，全球咧呢个气温正持续上升啦，即系科学家有好多方法。即係可以咧，就希望咧抽走咧減少大氣層嗰啲碳含量咁嘅。咁啊，即係除咗簡簡單單種樹之外咧，佢哋今晚呢個節目咧有好多大膽嘅構思啊。譬如係點咧？即係話，我都唔知點樣噶，大家要睇下。就話即係抽咗大氣層裏面一啲二氧化碳，將佢轉化成為石頭咁樣嘅。 哦， 係啊。將個氣體轉做石頭，我唔知點樣做啊。又或者咧，係佢哋話將一啲粒子咧放上平流層，即係大氣層嘅其中一層啊，就等到好似咧喺地球表面拉咗個窗簾咁話。 即係總之用人為嘅方式去到改變個氣候， 好可行咁、科學家講到似層層喎、 係啦，好大膽。咁究竟？即係 work 唔 work 咧，就從埋呢啲人為方法，究竟又帶嚟啲乜嘢風險咧？咁今晚9:3031看世界，大家要睇一睇啦。 好啊， 係啊，咁接住仲有咩好節目啊？ 好快同大家介紹埋今晚11:00午夜廣場學人串社科。今晚同大家講下咧，呢個電視節目啊，最近好似因為一啲綜藝節目咧，男團嗰啲啊，搞到好 hit 啊嘛。係。咁點解咧？即係點解忽然之間大家又睇翻電視咧？咁、有啲學者同大家分析一下嘅。 好啊，唔該曬阿昌。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早前表示，院舍员工强制检测期将缩短至每10日一次，亦将停止为接受强制检测的院舍员工发放特惠津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社区及院舍照顾员总工会义务秘书郑清发批评政府相关措施目的是谷针，没有考虑到院舍员工的情况，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他认为香港人不愿意接种疫苗，责任在于政府的解说工作做得非常差。香港内科医学院院长李锦涛呼吁政府容许60岁以上市民无需预约，可以直接到接种中心即时打针。他提到部分长者没有电脑或智能电话，预约可能有困难，减低他们的接种意欲。美军神盾驱逐舰威尔伯号事隔个几月之后，昨日通过台湾海峡，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5个多月以来第6次派遣美军驱逐舰在台海航行。美国海军第7舰队发表声明，威尔伯号在符合国际法的情况下，当地星期二例行通过台湾海峡，以示美国对维持印太区域自由开放的承诺。威尔伯号曾经在上月18日由北向南穿越台湾海峡，并进入西沙群岛海域。解放军南部战区当时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屬境外輸入病例，分別來自四川、上海、廣東、江蘇等地，單日沒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內地至今一共有91,653人確診，4,636人死亡，86,500多人康復出院。另外，內地單日新增21宗無

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交通就回复正常，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那段亦都车多，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落回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的支路挤塞，排到观塘码头对出。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西贡的普通道出返去九龙方向啦，近住万年街嗰段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木棉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学界创造， 打波换波衫，游水换泳衣，沙滩排球的装束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请来香港女子青年沙滩排球巡回赛黄金二站冠军人马黄文静话你知， 女仔的球衣是有限制的，见到女仔穿三点式啦。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学界创造主持钟杰良、邱卓贤。 而在学界总动员当中，唐书瑶仲会带大家探访学界女篮最强协恩中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连个名都改埋。你有冇听过有人改名？梗系有啦。点解需要改名？唔中意咪改咯。当然唔中意就改，背后有好多可能性，可能好简单，自己唔中意呢个名所以改，有可能系因为自己觉得改咗名之后会改变埋你嘅运程。正所谓唔怕生坏命，最怕改错名，谂住改咗名运程都唔同晒。特别系从事娱乐圈嘅艺人，找个堪舆学家帮手改翻一个啱喺呢个圈发展嘅名，希望名成利就。但是改了名是不是一定得呢？咁又冇统计过，所以唔知唔知。仲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希望隐藏自己以前嘅身份，俾翻一个新名字自己，从此过新生活。系一啲特务片你都睇过啦。无论原因系乜嘢，都系希望俾一个新景象自己。人是咁，地方都一样，都会改名。位于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达尔文岛东南大约一公里的礁石上的一座天然拱，称为达尔文拱门。一听就知是以英国生物学家及博物学家查理斯达尔文名字而命名。因为他对周围地区的研究透过自然选择的现象完成进化论。另外周边的水域都会出现很多不同类型的海洋生物，这里亦得到摄影师和游轮观光的欢迎。197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但是在2021年5月17号拱门顶的岩石因为自然侵蚀竟然冧咗落嚟， 得翻旁边两条柱，外形改变唔衬个名字，佢已经唔系拱门，点算呢？唔紧要，改名啦，剩翻两条柱，而家改名为演化之柱。改名嘅原因到底系因为外形改变，拱门已经唔系一道门，所以要改个名字配合翻，还是有其他原因？佢自己唔会觉得以前个名唔好，所以改、啊。我相信佢亦冇揾过堪舆学家计算一下，改咗名字会唔会好运啲？唔会再有嘢冧落嚟，更加唔系想俾个新嘅身份自己重过新生活。改另一个名字可能有另外一个意思，希望将呢个历史延续落去咯。但系我就觉得冇必要改名。佢曾经是一道拱门，就算冧咗都曾经是、哦、如果抹咗呢两个字，以后嘅人淨係会记得两条柱嘅名字，反而唔记得佢曾经嘅面貌。可能而家我哋身处緊嘅世界就係、是、不断进行緊一个改名工程，但係原因系边样冇人会知。不过周星驰在整蛊专家都说，光头王，你不要以为你换了件衫，我就不认得你是光头王才行。其实用什么改名，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直头化了灰都会认得你。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你要把我抛弃了，只要把我记忆都抹掉，让我在人间消失。你要把我拥有了，但你可有好好的照料，让我们流离失所。谁用我炫耀做你的玩笑，可惜只有 让我在人间消失。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 R&B 天王平井坚推出全新的作品，其中一首的歌曲叫做1995，这首歌曲描绘了时代的变动，形容上一辈的人停留在过去的时空，虽然节奏轻快，旋律也很丰富，但是歌词就带来一丝丝的沧桑，这个就是反差带来的张力了。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平井坚1995。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Hirai Ken 平井坚1995。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喂，今日整个虾多士啊，中唔中意食？ 好啊，虾多士最正系啲酱啊嘛。 诶、欸，同埋咧，细个觉得呢样嘢好香口啊，有唔系间间酒楼有得食？咁啊，有时候去到某一啲酒楼有得食咧，就好开心。 啊，有一间茶餐厅咧，吓整虾多士好出名， 好出色系咪？ 等我要揾翻，都系啲隐世啊。啊，我记得平洲有一档虾多士好食嘅，突然间讲起就有一种齿颊留香嘅感觉出现咗啦。 平时咧喺街道食。嗰啲蝦多士，佢多數就用蝦膠，因為咧蝦膠就方便啲啦，即係就咁放上個麵包嗰度，跟住攞去炸啦。咁啊，其實咧，如果靚仔啲咧，可以真係用新鮮嘅蝦嘅。咁、那個做法其實都簡單，最煩就係你要即係幫佢剝殼同埋挑腸咯。咁、但係你靚仔嘅地方就係你擺到出嚟嘅時候，你見到有條蝦尾仔喺度，仲見到即係平放咗喺個麵包上面咧，係幾靚嘅。 咁喺超級市場咧都多咗好多呢一類嘅蝦咧去買雪藏嘅，咁佢解完凍之後咧就有種晶瑩剔透嘅感覺。你好多種唔同煮呢一種蝦嘅方法，因為其實佢又幫你挑曬腸啊。咁、當然你話有冇蝦味咧，就見仁見智啦。佢都係晶瑩剔透，但係冇乜蝦味嘅。咁你因為雪咗好耐啦， 同埋你要分下到底佢係刺身蝦定係定係俾你煮熟用嘅蝦 啦。越南嚟嘅，我記得嗰啲蝦都係喺超級市場買過幾包。咁啊，總之你食到蝦嘅感覺，但係食唔到蝦嘅味道啦。咁啊，呢個就可以講翻俾大家聽。 如果唔怕麻煩咧，就可以買幾隻新鮮蝦啦。咁啊，去搶啊，去殼之後咧，將佢開邊，跟住咧就加少少鹽同胡椒粉撈一撈。咁跟住咧就放喺雞蛋嗰度啦，同埋一啲粟粉嗰度又撈。就其实是想它有少少蛋香，同埋可以一间黐住个面包，因为面包咧记得就去皮啦，咁啊切一半，咁啊将头先嗰个染咗粉嘅虾咧摆上面，咁啊最好咧就靓仔就系撒少少番西上去啦，绿绿地色，咁啊摆落个镬嗰度。我自己咧就中意半煎炸嘅，因为油炸喺屋企咧，我觉得真系好邪恶啊嗰件事。咁当然啦，你油炸你系会再松化啲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啊算啦，都系唔好吸咁多油啦，咁你半煎炸佢咯， 半煎炸都已经吸好多油噶啦， 系啊， 面油纸咁样噶啦，直情系索油。 跟住你话咁，既然系咁，不如真系油炸啦咁样。 索油呢个字都突然间觉得好 old school， 好 old school 啊， 系 old school 啊嗰阵时，正装追女仔嗰啲啊，啊即系收缩水，你系咪走去索人油啊？ 咁啊，真系真系嘅。咁你炸好咗呢个虾多士咧，最后就梗系点个沙律酱，就真系美味提升啦。不过我想提咧，就系、是、譬如你做呢啲咁好味嘅小食嘅时候咧，你嗰啲虾头千祈唔好抌咗佢，因为记得虾头咧真系系好香嘅。咁你煎咗佢，要嚟攞咗啲虾油，要嚟捞意粉又好啊，或者可能你整少少汤又好咧，真系 very good 嘅。咁啊，呢个可以一物二用咯，我觉得用新鲜虾。 做人有吉事，食翻嚿虾多士。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今日呢个享乐时代咧， 其实就是我细个好想拥有的一啲嘅玩具，但系咧就一直都冇嘅，冇买到。好啦，到我自己仔仔出咗世之后咧，通常都系咁，啲爸爸就会将嗰啲以前好想买嘅玩具咧，夹硬就话其实个仔好中意，于是乎咧就买好多俾佢。 嗯， 好啦，今日呢一个玩具系列咧，头先都俾钟哥睇过，其实 Kitty 咧都有望过嘅。系啊，你都有买过俾我仔噶，就系车仔啦。 哦， 市面上咧有好多呢啲嘅车仔嘅，咁但系我唔系咧，唔系话只只咧我都会买嘅。虽然其实我都买咗好多俾个仔仔啦。 其实我觉得你系只只都会买，因为我成日想氹佢个仔嘅时候咧，我就买好多车仔俾佢啦。咁但系发现咧，其实原来咧。佢系有噶，即系好多款佢都有啊。 吓咁啊，但系咧我自己 你唔会知噶， 系系 佢出咗咁多款，你冇办法数到噶。 我而家影张相俾你睇。 系啊 ，Kitty 好叻噶，佢会问咗我先噶。 系啊，因为好多我就系影咗张相俾你睇，佢话有啦。 你知唔知上次你送俾阿小小白嗰架van仔咧？佢次次拎亲上嚟嘅时候，佢都话：诶，爸爸呢架系 Kitty 姐姐送噶，咁样好有心啊， 乖仔。 小小白真系有玩开车噶。 唔系呢啲嗱呢几架咧，有啲系我嘅， 系咪啊？ 系啦，佢要玩嘅时候，我借俾佢，我就唔俾佢，因为。 即阿爸同个仔都要借啊嘛， 系啊，有借有还，有借有还，上等人啊嘛。 呢啲塔卡拉乜乜嗰啲咧，即系做得几精致。 唔系喎，我睇好多啲阿仔买楼俾首期咧，嗰个首期唔系借嘅， 系 阿爸俾嘅， 系咩？ 你唔系谂住借俾个仔啊嘛？ 哦， 可以借嘅梗系借啦，佢有本事嘅话。 我睇近睇近排父亲节嗰啲系个阿爸用个仔个名。 咦？ 哦，咁又点睇啊？ 有啲 咁又点睇啊？ 有借有还，上等人啦。 我生你出嚟啊，唔系攞你个名用下都唔得系嘛？ 真系。睿智啊！ 你哋唔好咁计较啦，两父子嘅嘢。 系咯，好，咁讲翻啲车仔先。咁啊，有好多款式嘅。咁啊，普通嘅车又有，或者你自己真系有驾驶开嘅，你买翻自己架车嘅型号嗰个车仔咧，其实都应该会揾得到嘅。虽然有啲系难揾啊，咁但系咧，我自己最中意储呢几格嘅原因系因为就算仔仔想玩咧，都要问我借嘅。咁啊，玩完我叫佢俾翻我嘅，因为好惊佢即系啲车仔咧，同佢其他嗰啲一大扎捞埋一齐咧，就刮到花晒。咁啊，点解咧？因为呢几格咧，其实喺我细。细个开始，同大家一齐成长啦，咁睇电影啦，有几套戏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啊，佢入边咧嗰一啲嘅叫做交通工具又出埋车仔，好啦，其中一个咧一架就系《Back to the Future》，咁《Back to the Future》咪回到未来，咁佢有架车噶嘛。其实架车有几个样嘅，由佢第一集去到最尾嗰集识飞嗰架咧，咁都系有唔同样嘅。咁而家呢一架嘅车仔，其实喺街都有得卖噶啦。咁就系佢应该系第二集嘅时候嗰、那个。嗰、那個樣嘅，咁又裝咗個唔知咩 Mr. Fuel 咁上下 引擎啊， 係啦，有個引擎啊， 抌條蕉落去都可以變能源， 冇錯啦，就係、是、嗰個引擎咧。咁佢咧就做咗呢一架車仔，咁我自己又好中意呢套電影，咁啊買咗呢一架車仔咧，咁啊教埋仔仔就話呢，其實呢架咧就係可以穿越時空嘅車。 你開套戲俾佢睇嘛？ 有啊，開套戲俾佢睇啊，跟住佢自己識得咧，因為其中第三集有一幕就係佢喺個火車路軌嗰度，係啦，跟住個火車仔後邊推佢，佢先至可以翻去即係而家個世界。系噶嘛？咁佢真系识得又攞第二架火车咧，扮翻个剧情，推翻呢一架嘅 time machine 呢架车咧，就扮嗰个剧情咧，今日去玩嘅，咁都几得意啊吓！好啦，咁啊，除咗 Back to the Future 有车仔，我自己好中意之外啦，另外一套就头文字 D 啦。头文字 D 点能够咧就系冇出车仔啊？呢架车仔都 藤原豆腐啊， 冇错，藤原豆腐86嗰架车咧，其实佢都有出过呢一类型嘅车仔嘅。咁佢得意嘅地方就系佢道门仲可以开嘅，咁所以咧你又可以自己。得閒擺下咁樣， 其實有啲車仔咧，佢出得好仔細，就係個門可以開啊，天窗可以開啊， 係啊， 即係好多機關。 冇錯啦，我呢個亦都我中意咧，儲呢一類型車仔嘅原因嚟嘅。仲有一架咧就係雷朋啦，我自己好中意雷朋動畫入邊嗰個雷朋三世嗰個嘅 character 嘅嗰個主角嘅，所以佢嗰個車仔咧。我自己咧都有入手嘅，系啦，咁啊都几靓，因为仲有啲雷朋公仔摆埋一齐影相。咁但系呢啲都唔系重点。其实呢一个嘅系列嘅车咧，佢哋会按照翻除咗系电影嘅剧情啦，或者现实世界嘅有嘅车之外咧，其实连火车佢哋都会出嘅。即系例如日本嘅子弹火车有唔同嘅型号，或者前两年北海道开通咗佢哋嗰条新嘅路线嘅时候，佢哋呢一间厂咧又出咗佢哋呢一个新嘅都系子弹火车。咁有啲甚至乎可以連埋個車卡一齊咧，去到俾大家買當儲咁樣嘅。咁我其中我除咗有儲子彈火車之外咧，其實有一架咧火車頭我自己都有買嘅，佢就係一個叫四季島號啊，即係我哋叫四季啦咁樣。咁呢架車咧，其實佢成個外形咧同真嗰個火車頭咧，基本上咧。 都有九成相似噶啦，淨係嗰個外形啊，入邊開唔到嘛。咁佢係一架點樣嘅火車咧？點解咁我咁想有咧？因為我好想咧就係去日本旅行嘅時候咧，就係去坐呢一架火車。 嗯、 其實佢可以咧由日本嘅關西上到上去北海道，好似有條咁嘅路線嘅。咁但係咧就相當之貴，佢路程咧佢即係佢 trip 大概就要六萬幾唔知七萬港紙一位。 七萬 冇錯，港紙喎、 啊，港紙， 港紙啊！因為佢入邊食嘅嘢咧，全部都係最高級嘅食材， 哦、 而且佢唔係啦，佢唔同嘅車廂 咧。你想去一次咋係嘛？ 我想去一次啊！ 幾時生㗎啦？ 九月啊！ 哦，努力啊！ 努力啊！抛下一句，努力啊！ 若干年之後都應該得嘅。 我以為鐘哥請啊，你去啊！ 係啊！我滿心歡喜，等緊鐘哥有咩有咩講咧？你去啊！ 你好唔好喝啦？自己斟水啊！ 自己斟水啊！有錢啊，揾啦、 啊！ 就係咁咯，咁啊，我去唔到呢架車坐啦，即係呢個火車個 tour 我未去到啦，咁所以我就買咗呢架車，咁又可以提醒住自己，喂，這個世界真係有啲好靚嘅 trip 嘅、 嗯， 你唔好以為坐火車嗰啲 trip 咧係好 hea， 其實 唔好以為好 cheap 啊， 係啦，其實係好矜貴，佢入邊有啲車廂甚至乎係和室設計。用曬木板啊！你入到去，哇！你真係唔似一架火車。 但七萬幾蚊係住幾耐㗎？ 七萬幾蚊佢應該係住一個星期。 咁我唔會去啦、 哦，住幾耐？兩個鐘咁樣。 我唔會去啦。你去到坐架火車都係想坐架火車啫。你到坐架火車唔似一架火車，我點解係坐呢架火車咧？ 就係、是、嗰種品味啊，鐘哥。 哦， 係啊。 鼓励唔到啊！ 品味可能真系无价嘅。 到你肯使七萬蚊去坐火車嘅時候咧，你就會明白㗎。哦 要有晨光， 夏日炎炎， 期间限定， 晨光第一次，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呢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多谢晒梁。